准。美国财长鲁钦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收到甲骨文的计划书，涉及将 TikTok 变成一间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创造两万个职位，交易要通过国家安全审查。鲁钦说对甲骨文充满信心，政府技术团队将与甲骨文的团队一同审查，以保障美国手机数据的安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1:09，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1点，升70点，成交金额36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8点，升5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小米集团22.6跌9.5毫，恒大汽车26.05跌2.25，腾讯控股536.5升7元，阿里巴巴267.4跌8毫，美团点评245.4升8毫。恒腾网络3.75毫，3.8系跌2仙，比亚迪股份90.6系升4.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9.945，瑞士法郎8.54，澳元5.664，加元5.891，新西兰元5.193，欧元9.2032，每百日元对港元7.3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4点，跌154点。港金现价报18,14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16美元，卖出1,96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丰力楼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而家沙田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喺星河名居；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蝴蝶谷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庙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洋日居。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行车会慢，排到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嚟紧星期五就系香港手语日，今个星期我哋请嚟香港聋人福利促进会代表，呼吁各界一同推广手语，将手语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 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地种，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 系啦，咁啊嗱，星期二啦，其实咧，而家每一朝早起身咧，个天气咧，好似系 copy 咗琴日个天气咁噶。 哦，系啊。 咁雷公又嚟啦，嗱，一嚟应雷公同你陪到几多点啊？而家 11:09。 系啊， 系啊。 所以我头先出嚟嘅时候咧，都系噶，话天阴雨湿啦。其实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平时去到九月系咪都系咁嘅天气？ 咁局年年唔同嘅， 系我都系咁话。 唔系啊，即系通常咪有啲 平常添啊， 系啦，平常啊嘛，即系成日都有啲讲法系嗰、那个雨季啊，咩迟咗早咗啊，风季咧、啊、就话哇成个夏天都冇打风啊。 其实今年系算打得少风啊，不过有讲过嘅话，可能今个周末有啲机啊吓。 就打个风啊， 系啊， 哦哇， 天气报告咁讲噶嘛。 但呢个时候我信你多啲， 咩啊？ 因为点解咧？你有啲胃根啊，你个天灵盖咧呢排出咗事啊嘛， 开开合合咁啊， 开开合合啊嘛。头先我哋亦都目睹咧， 个肾有啲亏系嘛， 系啦，我哋亦都目睹你最新嘅病况咧，就系你起码都求医咗咧。我哋二台驻台医生， 我咪咯，我真系成日话几好啊。 咁大个医生摆喺度，你唔系唔问一问系嘛？ 就 系 咯， 系啊系啊， 唔使担心噶。你医生都话你惊佢未去照个 X 光捞皮。 即其实佢最后都是呢个建议嘅啫。 系啊，咁你如果真系我又唔系真系睇个医生。如果我揾你医生嘅话咧，佢就真系会详即系好详细帮我去谂下睇下咁样。但系头先咁样讲两句，跟住佢咪话哦，咁如果系嘅话，你要照 X 光啊。但系跟住我都系答，不过其实我又唔系好紧张嘅，过几日先算啦。 唔系，但系头先我其实影咗张相嘅，睇下好唔好摆上网咧。 大家一齐关心啊！ 我直情见到咧，好似人哋嗰啲咧，即系物中发回咁样咧。 系啊系啊， 佢无端端耷低头， 个度掂佢，我 个个排队咧喺度摸头个颈。 晨光嗰啲阿小白啊、芭比啊，佢哋都喺度系嘛？ 系咪系咪？头先你医生啊，索性咧开班授徒咧， 因为几好笑嘅。其实头先都 个头顶有啲咩事咁样？ 因为咧有交接啊嘛，系咪？ 系啦，我同阿李医生，不过嗰张相都系唔好摆咯。 系咪 啊？系啊， 系啊， 太靓仔啦， 太靓仔啦，系啦。因为开头咧，李医生咁样睇完一摸都去凹咗，你即系以前唔系咁噶。我话唔系哦，咁样。跟住咧， 你自己有犹豫嘅，跟住系嘛？ 阿小白同埋阿芭比咧就好即系好关心咩事啊？咩事啊？咁样，跟住咧，我就你摸一下，佢哋每一个都摸到。 真係凹咗喎，咁樣佢哋全部都 好 驚。 參觀每人俾$5嗰啲啦， 恐怖立像館先凹咗。 如果每次冇$5咧，即係$5冇一次咧，咁即係佢天靈蓋啊！ 你當我係咩啊？我唔會咁樣俾人$5冇一次，起碼都$6啦，係嘛？ 我意思就係話咧，咁你有冇問醫生咧？我哋琴日個推論正唔正確啊？ 我冇問啊，其實我冇諗咁多嘢嘅，我翻嚟係準備緊開麥，我唔係準備緊我個天靈蓋俾人摸噶嘛。 呢個好緊要 啊！咁啱啊嘛。 即系冇鬼用，我自己又唔可以咩一心二用啊！ 执得攞人脱过噶，有个医生咁样话，不过起码医生都讲咗我冇乜嘢嘅。 系啊，唔系就系担心做佢做 X 光咯。 系啊，佢冇讲嗰样，可能让医生听到，哎，我同神龟有关 系。 系 啊，咦，你笠咗，系咪笠咗？有冇翻去厕所望下？ 嗱，你知唔知啊？ 你知唔知你讲呢句说话？是伤害緊好多肾亏嘅人㗎。 我知啊。 因为你自己都系咪 ?I'm a quiet man. I'm a good man. 嗱我俾多个福尔摩斯嘅嗰啲呢叫做疾病呢对对碰嗰个原因俾你玩一下啦。 琴 日我哋讲呢就话摸到个天灵盖粒粒地呢可能就觉得可能会唔会同个肾亏有关呢呢仲其中一个联想啊。咁你知唔知呢我今日见到一个新闻呢佢係咁样俾个联想嚟㗎。我抛低俾你諗下啦。 好啊。 佢话呢如果你呢听清楚喎。佢话如果你个人比较痰湿， 痰湿啊，你讲， 千祈唔好读错咗， 我唔系咸湿， 系痰湿。佢话如果你 剧 two 嗰个痰系咪？ 系啦，但系佢话如果你个人比较痰湿嘅话咧， 咩叫痰湿先？ 咪痰，我 唔知咩为之湿，咩为之唔湿？你明唔明白？ 我想问咧，痰唔系湿嘅咩？系有干痰嘅咩？ 即系你要定义到先，大佬咩叫痰湿？我话俾你知，真系唔知喎。 喺喉咙里面成日有出又出唔到嗰只系咪啊？ 因为佢应该有咁样形容好似太核突个， 我都觉得核突咯。 千祈唔好，但系咧嗱，佢个推论就系咧，俾你即系考究一下个中医讲嘅，佢话。有啲人嘅體質咧叫痰濕體質， 哦 ，OK， 好， 你個人比較痰濕， 定係佢弄咗另一個語言咧，即係嚟同我其實都係 想話唔係 啊，真係痰濕㗎。 佢嗰個鄉下話， 咁啊代表啲乜嘢咧？咁 冇錯啦，佢其中一個推論咧，佢好得意喎，佢即係中醫咧，佢會見到你有一樣嘅病徵咧， 係 佢會推論到咧同你嘅生活習慣有關㗎嘛。 哦， 咁你覺得咧，如果佢係痰濕體質嘅話咧，究竟係同佢啊阿姑？看得出啦， 你无端端唱咗我做咩咧？应该系对翻个嗰个嗰个事主啊嘛。 系啦，嗱，佢话如果你痰湿嘅，俾你估下 A、B、C 三样边一样中？一咧就话啊，证明你年纪大啦。 哦，机器坏啦。 系啦 ，B 咧就证明系你系咪暴饮暴食啊？ 哦， 定系 C 咧就系话我得啦，我一眼睇得出你系痰湿嘅话，平时斋坐唔喐嘅。 咁即系冇做运动啦。 其实 呢啲都市人有咩唔做？ 你睇下佢，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医奇探咧，佢听到你隔篱咔呼一声咧，佢就捉住你。我已经知道你嘅真正嘅身份啦，三样是但拣咗一样啦，俾你估下啦，痰湿嘅人啊。 Come on, let's get some time.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All right 我都希望我哋就嚟会冇事好翻吓。 好啦，咁啊，终于听到 Kick Cut Two 嗰个嘅痰湿系点样咧？ 答案系以上皆是啊。原来咧，如果你痰湿嘅话咧，佢已经可以知道你嘅人咧，一系就食嘅饮食唔好啦，一系就你年纪大啦。但系我觉得最吃惊嘅就系、是，原来坐得耐咧，都系会咁样噶。嗰啲久坐唔喐嘅嗰啲体质咧，都系会变咗痰湿体质 嘅。咁有冇话如果系咁嘅话，代表住你身体有啲咩毛病啊？ 哦，咪代表你头先讲话咧，你饮食啊，或者你嘅气血咧，会令到你嘅体质上面咧，就譬如 即系身体唔好啦，简单嚟 讲，简单身体唔好啦， 好多嘢都系噶。我依家咧风头火势讲嗰单 都系痰湿噶，你会讲 都系讲嗰啲身体上面嘢，其实套餐嚟嘅。 哦 ，OK， 好啊。 所以我就发觉咧，嗱，真系唔好睇少你呢啲信号咧，原来可以知道好多噶。 我当然 系啊，即刻就成个线索我追。出嚟啦，咁样。 中医一听，哎，听到你有啲咩事、啊？ 咁但系咧，我哋呢个咧身体有咩唔舒服咧，就话揾医生啦，佢就会帮你追踪线索啦。 系， 咁啊喺呢个社会上面咧，佢都可以咧有人帮你追踪线索咧，然后知道你发生咩问题。 喂，好劲啊！呢、這个真系我哋 听 到 嗰阵时咧， 海关啊， 可以咁讲啦， 系啦、 啊， 我哋而家转个话题咁样。 系啊， 好啊，好啊。 因为琴日咧就系呢个海关破获咗一个咧五个人嘅洗黑钱家庭， 啊、 其实真系爱登士家庭嗰啲 friend 嚟噶，我想讲、 啊， 因为咧嗱，好似我喺度赞美紧佢咁样，绝对 唔 系、 啊，一定唔系， 但 系 佢做咗嘅嘢咧，你真系呆咗，因为佢咧喺过去两年串同埋一家找换店咧、洗咗30亿黑钱， 30亿。炒你有几多个零 我唔知啊，真系， 我哋真系估下， 九十亿有几多个三都吓到我，数唔到啊！ 我哋知道 第一个三啫， 摆第几个位啊？ 第一个位咯，30亿啊嘛，可以摆落 第一个位，个位嗰个系10亿嗰个位啊！ 哦 ，OK， 啱啊！ 咩啊？过18000万 系啊！你话第一个位就即系个位，即系摆包尾噶啦，咁啊变咗得3蚊噶啦。 第一个位咪摆第一个咯。 诶，佢意思诶得啦，系咯， 总之30亿啊！ 我就知道佢屋企有好多计数机，可能加加埋埋先至凑到30亿啊！ 破咗呢个嘅香港嘅纪录啊！吓、嗱，即系唔系叫大家模仿，因为我谂大家都好难模仿到，因为海关咧就话咧破案嘅关键系啲乜嘢？ 系啊， 讲多啲数字俾大家睇咧，你就会觉得唔系啊话，唔怪得知你俾人拉到啦咁样。 系啊， 因为佢哋一家五口咧，每个月嘅收入咧系夹埋。7万元， 7万啫， 好少啫， 一家五口啊， 一家真系好少啫， 系普通家庭啦，系咪？ 系 啦，嗱，其实唔止噶，因为咧，好似个阿爸阿妈咧系报称无业嘅， 系 三个人赚钱嘅啫，阿大仔咧就系话做呢个技术员，另外咧二仔咧同埋细女咧就喺呢个今次咧关事嘅呢间找换店咧，一个就做经理，一个咧就做客户助理嘅， 系 三兄妹嗰啲人工咧都系15000元至到30000元咁样嘅啫， 所以夹埋先70000元， 系啦。 咁有咩咁咩一啲普通家庭嚟嘅啫，咁样系啦。点解会睇到佢洗黑钱咧？ 系啦，因为佢哋两年之间啊，经过银行户口不停喺度转账、转账、转账。 唔系唔系，我觉得最震撼就系佢哋一家五口 系 有100个户口。 哦， 话佢哋夹埋， 可以开到咁多个户口。 系啊，佢就用住佢哋呢一啲嘅户口嘅时候，系超过100个添啊。系啦，佢哋咧就喺度呢度又转去嗰度，嗰度又转翻呢一度咁样咧，跳嚟跳去之后咧，总共咧就系有呢个成处理咗啊，好多次咧有一啲不明来历嘅钱啊，夹埋做成30亿咯。 我想问你有冇嗱，大家都有支票冇啊？有冇写过100几万嘅支票啊？ 我梗系有啦，嗰啲湿湿碎啊嘛，我打场麻将都冇咗啦，系咪先？ 我哋玩呢个。一百即系成日都会开出好多嗰啲嘅支票咧，系大额嘅支票咯，咁 样。系， 因为佢本身咧有一个就做找换店嘅，做经理， 两个都系， 系 二仔同埋细女都系嘅咁样。但系点样计嘅话，其实真系唔明嘅，佢又不停去买楼， 系啊， 即系嗱，你谂翻，如果全家人系赚70000元嘅话，其实你要储个首期都唔容易啦，系咪先？但佢哋系不停 中咗六合彩啊！ 咁你六合彩都有个 中六合彩唔会被警察同海关拉噶， 系啊。唔係啊，你都要有嗰、那個 馬會嘅收據啊，你周圍有張彩票等等噶嘛，係咪先？係 啊，所以而家咧海關咧就凍結咗佢哋呢個家庭，嗱就話使咗呢個30亿啫，唔係全部佢使完袋落袋噶嘛，因為佢可能係多幫其他嘅犯罪嘅集團啊咁樣做，但係佢哋屋企咧而家凍結嘅錢啊，都有成3000万嘅資產啊，包括你有1500万嘅銀行存款， 係啊， 即係如果賺真真要計呢條數啦。你賺70000一個月， 係 你幾時先至可以不食不飲啊？係儲到1500万嘅 cash 喺個户口。 現金我講緊係咪先？啊，另外佢仲有咧，即係喺年初咧，仲有買咗2层700万啦，同埋800万嘅樓嘅咁樣。 前年同埋今年年初分別地買嘅咁樣。咁而家咧， 埋埋有3000万啦咁。 係啊，呢個找換店個牌咧就俾人哋吊銷咗啦咁樣。但係我自己咧睇完呢個咧，我終於明咗一樣嘢。因為開頭咧我成日都唔明嘅，我自己有個公司嘅銀行户口嘅，同埋我自己就一定唔會幫。帮到手洗黑钱，因为我自己个人户口咧系得一个嘅啫，佢哋有超过100个，好难洗黑钱啊！ 你知唔知我见到佢哋咧就话咧喺过去两年啊，佢哋咧即系百几个户口啦，跟住咧佢话处理6000次交易啦，每次咧有啲金额咧先牵涉成2000几万啊，由即系几万至2000几万不等嗰啲数。哇！你淨寫個零， 你洗黑錢唔通逐百蚊洗咩？係咪？ 都明白嘅，即係話佢真係好誇張。即係你一個小市民、小家庭嘅一個普通嘅家庭嘅，你即係數學你話齋，我哋數幾多個零都唔知有幾多啦。哇！佢哋唔係啦，犀利啦，即係所以咧就先俾海關咧睇到查到，哦，點解呢個家庭呢一扎人會咁樣嘅咧？先喺度引起佢嘅調查咯。 其實佢收到線報先嘅。 咁當然啦，係 啊。咁嗱，如果咧你話呢一單案咧，對我哋一般市民咧最大嘅警示咧，應該就係話，以前咧我哋以為就係咧得公職人員咧先至會俾人哋問咧，就係話，咦，喂，你收入與呢一個嘅官職不相稱喎。譬如你明明嗰個收入官職咧，應該話你20000蚊一個月嘅，但係點解咧可能你會係咁有10几万、10几万咧？可能佢就要你解釋啦。咁可能你以為喂呢啲咁啊，我唔係公職人員，我係普通，可能我係一個主婦咁樣咧，會唔會都受到呢個監管咧？嗱，如果你睇而家報道咧。佢就算唔係話你係你呢個唔會係犯法嘅行為，但係佢話咧已經會足夠引起調查人員嘅疑心。 係 係啦，即係你如果話喂，你明明報稱20000蚊一個月，但係點解你個銀行咧佢嗰啲即係交易轉帳裏邊咧上1000万嘅喎，即係或者最少都上100万咧？原來都已經嗱，即係你自己諗啦，你諗住咧即係應該無聲無息無人知咁樣咧，佢而家冇講個線報點嚟啊？咁但係究竟會唔會係？你諗下，當你喺銀行裏面不停喺度咁樣做呢啲户口轉動嘅時候，究竟會發生咩事咧？ 因為銀行咧，即係如果大家理解嘅，都會填埋你嘅個人資料啊，你做咩工作啊，你月入大概收入幾多咁樣噶嘛？你哋有冇噶？有冇 要 㗎？ 尤其是呢一類型嘅咧，佢係公司嘅户口咧，因為我自己有咧，我就同佢好大對比啦。因為我公司咧成日都會俾銀行咧做呢個唔定期嘅調查嘅，佢有陣時咧就會話。点解你公司个户口咁耐都冇喐过嘅？咁公司真系 公司户口系咯系咯， 又冇生意啊嘛，系咪先咁样？但系佢哋都会问噶，所以咧佢哋会有，系啊，佢哋会有好多嘅定期调查，甚至乎佢话如果有啲你嘅公司户口咧有一年啊，直情系冇出入个数嘅话咧，佢会冻结咗个户口。 唔系，佢先提醒你嘅，喂，你冇喐咯。 提醒噶有阵时。 唔系，我嗰啲有噶。 你讲系咪公司户口啊？ 又唔系。 咪系咯，有啲唔同嘅。 私人户口未必会。 系啦，会有唔同嘅咁样。嗱，另外咧，佢亦都有讲到啊，因为平。如果你要开一个公司户口嘅话咧，佢话咧就算唔使线报都好啦，佢哋咧系有特别嘅调查，即系睇住佢哋嗰个 盘数。 系因为其实开一个公司户口，我话俾你真系难到呕啊！ 但系佢哋个人户口啊嘛， 唔系佢哋都有用公司户口噶。 但系佢而家话佢哋开咗超过100个唔同银行嘅个人户口咧，反而呢度我好想问一下咧，有冇我哋啲银行从业员咧？因为嗱，我唔识咁样点计数，譬如你香港。各式各样唔同嘅银行咧，我谂你顶尽埋10几、20间嘅啫，系嘛？即系各种唔同类，即系嗰个保号啊 ，brand 咁样 ，brand 啊，即系你狮子就狮子，恒生就恒生咁样咧。 我 谂系啦，你计匀晒，我估都系大概20间到啫。咁如果佢哋一家五口开到100个嘅，即系话佢喺每一间银行户口有起码5个。账户噶咯， 都可以咁讲啊！如果你 系啦，但我就唔识咧，又即系 一人一个咯，咁样咪？ 但呢人一个 俾你，你又过俾佢，唔 系，但佢要超过100个银行户口啊嘛。 如果有20间嘅搵一家有5口嘅话，咁就一人一个嘅啫。 一人一个， 有100个咯。有如果你话有20间。 哦，系咪噶？ 系啊，啱啊， 系 啊，验得手。 但系定系佢咧同一个名咧，究竟佢会唔会同一个银行里边咧，佢会有唔同嘅银行户口咧？ 系啊， 系啦，嗱，我就好好奇。 其实而家都几 check 身家噶，即系你要查晒你个家底啊，你个交易系点啊，开户嘅目的系乜嘢？佢会问好多嘢咧，先至俾你开户口。 即系我想知道咧，如果银行界嘅朋友会唔会可以咧？喺面书度话俾我哋听咧，可唔可以喺同一个银行咧？ 有几多个户口？ 系啦，我用阿曾志豪呢个名，我可唔可以喺狮子银行咧开两三个户口噶？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一家人 有我哋真系渣，我哋个个都系得一个户口，边度知咁多嘢啫？ 定系佢连名都系假嘅咧？提供咗唔同嘅资料咧，真系 要调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12名港人被拘留在内地的案件，事件本质是有12名香港居民涉嫌非法入境内地，触犯内地的偷越国边境罪。案件明显属于内地司法管辖区的范围，由内地机关依照内地法律处理是非常恰当。 我希望大家要认清楚呢件事件嘅本质。呢件事件嘅本质咧，系有12位香港嘅居民系涉嫌非法入境内地，系犯咗内地嘅偷越国境或者偷越边境罪，所以系被内地嘅执法机构咧系拘留嘅。咁所以显而易见咧，呢个案件系属于内地司法管辖区嘅范围。咁所以由内地机关依法。亦都係依內地法啦，當然你都去處理咧，係非常之恰當，亦都唔應該有另外一個方法。正如如果喺香港發生嘅罪行咧，我哋都係堅持由香港嘅執法機關同埋有司法嘅機關咧嚟到處理。講緊嘅12名人士咧，都係喺應該候查或者候審嘅期間咧係潛逃離開咗香港，咁所以離港出走嘅原因睇嚟咧就係逃避呢個法律嘅責任。我點解要講事件嘅本質呢？就因為係要以正視聽，因為有一啲本地或者係外國嘅人士咧，都嘗試去轉移陣線，轉移視線，就係形容咧係一啲民主嘅人士受到鎮壓啊，亦都係有意無意咧，就係描繪到好似12个人咧都同國安法有關。我剛才講咗啦，只係有1名人士咧係涉嫌違反港區香港嘅國安法嘅。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下周会联同相关官员就刚刚结束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以及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召开记者会交代详情，到时会讲述普及社区检测的后续工作以及下一阶段的社区隔离、社交距离限制措施。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表示，178万3000名参与普及社区检测的市民，不单止保障了家人、亲友和同事的健康，亦都为今次抗疫工作出了一分力。他很高兴市民觉得检测体检是专业高效，而并非好像早前有人吓他们所说检测会感到疼痛或者有感染风险。林郑月娥又感谢中央对检测工作的支援，在短时间内提升香港的检测能力。他亦都感谢负责保安和物流工作的人员，准确无误地将检测样本送到气膜实验室。消委会测试10款随身负离子空气净化机，发现样本即使在细小密封的空间使用，无论是除菌或者是去除空气污染物的功效都有限。测试亦都将样本置于细小密封空间操作1小时，所有样本的除菌率只有大约70%至80%，以5分为最高分，8款样本只是取得2.5分或以下，其余2款亦都只是获得3分。消委会在另一项去除 PM2.5 污染物测试中，更加有6款样本只是取得最低的1分，最高分的2款样本亦都只是获得3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09，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6点，升105点，成交金额49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40点，升1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2.6跌9.5毫，恒大汽车25.75毫跌2.5毫，腾讯控股536.5升7蚊，阿里巴巴267.4跌8毫，美团点评244蚊跌6毫，比亚迪股份94.7升8.3，中国平安82.8升1.15毫，友邦保险82蚊升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6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6，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13,427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8,14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97美元，卖出1,96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呢一段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排到去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近住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荷里活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万怡酒店对出。西营盘嘅西边街去搬咸道方向，近住第二街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排到去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庙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长青桥去机场方向咧就车多。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嚟嘅。我想同医护讲咧，希望你哋要继续加油努力咧，辛苦晒你哋咁耐以嚟嘅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疫情持续，个个化身小厨神，食饮食食的你对法国高级料理认识有几多？你又知唔知今日好多法国高级餐厅的厨房设计、厨师分工以至食谱等等，都是由法国厨坛教父埃科菲一手开创。到底佢系点一步步改革法国料理嘅呢？历史二三事之法国高级料理，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晒啊！头先讲开银行户口，我唔知呢个拍档佢屋企究竟知唔知道老婆有几多个户口，自己有几多个户口，大家两公婆夹埋有几多个户口，银行户口里面啲钱系咪又系揿来揿去？嗰啲叫咩啊？找来找去，即系话呢度，哎呀冇咗钱啊，不如喺个户口再冚翻钱落去。哎呀，十个樽九个盖嗰啲情况啊，不过应该冇嘅。佢最多唔够钱嘅时候都系唔系唔够钱，佢冇大银包啫。系佢理财都应该几有道嘅。我哋有请系得闲可以分享一下佢嘅理财之道啊，曾志豪。 我发觉理财之道好简单，就系、是。只要你唔够时间，你就唔会使钱噶啦。系啊，譬如咧，我谂翻琴日，我除咗放工啦，跟住又去例牌做呢一个物理治疗啦，跟住就已经翻屋企啦。仲边有街去啊？仲边有地玩啊？就见到我 friend 咧 send 一啲咧夜晚佢哋去咗唔知边度食饭啊，边度睇夜晚风景嘅嗰啲相，跟住你就会慨叹人生啊，时间啊，然后你唯有安慰自己，咁好啦，我冇时间出去洗钱，我银行户口好嘢，多咗一个零啊，啊唔知咁样计啱唔啱咧，个位数定一位数，总之如果你要理财嘅话，你冇乜时间，你就会悭到钱噶啦。但是真的啱啦，我以下落嚟嘅新聞都係同啲錢銀有關嘅。話說阿葉太呢，葉劉淑儀女士呢，佢就話佢琴日呢喺行佢嘅即係半山徑嗰度啊，喺度行下運動嘅時候呢，佢就發現喎，佢咁樣形容，佢話觸目驚心，佢見到啲乜嘢呢？佢話唉，真係喺寶雲道行山嘅時候發現新奇景，可以話係觸目驚心，因為見到咩呀？系咪见到大量猫狗嘅 AABB？ 唔系嗰啲，见到大量嘅有人喺度摆卖都唔系。咁啊见到啲咩啊？莫非见到大妈喺上面跳舞都唔系？佢系见到喺栏杆啦、灯柱啦、同埋凉亭啦，全部贴晒等等楼盘广告。嗱，佢形容咧就系银主盘广告嚟嘅。但系今日有啲新闻报道嘅时候咧，就帮佢更正咧，就话楼盘啫，又未去到银主盘嘅。嗱，虽然分别都几大嘅吓，一个咧就真系咧供唔掂楼咧，俾银行收翻咧再拍卖出嚟嘅；一个咧就纯粹自己业主咧就即系想出货嘅啫。但系对佢嚟讲咧，都系个共通点嘅，就系、是、所有呢啲盘都系豪宅盘，而且无一例外写住系割价啦。急售啦，即系直情好似同切盲肠啦，各资方咧系冇分别嘅。哇，你睇落去咧，几乎以为咧，究竟发生咩事啊？咁可能咧，阿叶太咧，佢亦都自己系叫做即系豪宅地区嘅街坊啦，佢就会更加觉得有一种咧，就系点解个个都想卖楼嘅嗰种忧心嘅感觉啊！咁对我哋啲市民嚟讲咧，好彩咋，你知唔知啊？好彩佢嗰啲楼盘广告咧，全部加咗两行字咋，例如话劈价啦，例如话低市价啦咁样。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我望住佢嘅价钱咧，佢写住1490万，实用面积600尺，我真系好难判断佢系平定贵。好彩佢话俾我听，最平山顶，佢话呢个系最平噶啦，因为原价咧要1550万嘅咁样。哇！我睇完之后先知道，哦，咁原来真系都平咗唔少噶咯。你头先用嗰个价码嚟计嘅话咧，都平咗差唔多50-60万嘅啦，咁样。系我啲拍档惊我唔识计数嘅啫，系好少计啲过千万嘅单位。咁啊，的确系嘅。对我哋嚟讲咧，即系我哋喺山脚下嘅街坊咧，你见到佢喐下咧就1850万啊，一个咧就系讲紧即系2000万啊，你就觉得好贵啦。但系对佢哋山顶嘅街坊嚟讲咧，系劈紧价嘅。咁然后咧，阿叶太好惊讶嘅地方，佢就话：似乎咧，我哋嘅有钱人啊，富豪咧，对前景咧系属于咩啊？唔系冇信心。亦都唔系心淡，佢系用呢个四个字，佢系话彻底死心，所以选择将资产变卖离场。佢话对香港咧明显响起信心嘅危机。咁然后咧佢就当然个结论佢就话啦，睇嚟咧香港社会咧就唔系净系一次过派钱咧就可以搞掂噶啦，因为早排咧有传闻咧就话政府谂住咧就又一次过派钱啦，就希望可以改善到即系成个香港嘅形势咧咁样。咁当然啦，譬如你谂下对富豪嚟讲，你一次过派几多钱啫？你一次过派10000都唔够佢头先嗰个楼盘啊，蚀嗰个价位，蚀50次都仲得啊，系咪？嗱，又唔关事噶。但最惨系咩呢？而家好大件事就系、是、我哋啲唔同嘅打工仔，譬如咧，可能你话航空公司，佢哋有啲咧，咪话已经会即系唔再申请保就业嘅。咁其实佢都话俾你听，佢可能都会炒人噶。咁你谂下啦，上面啲富豪你派钱佢又冇用，下边我哋啲街坊打工仔，你派完俾佢之后咧。 佢可能真係有錢啊，但係冇工做喎、啊。咁你話點算呢？嗱，呢一個咧真係所謂信心危機。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覺得唯一嘅好事就係我哋啲決策當局咧，因為佢都係行會成員嚟噶嘛，佢終於都知道香港啊，而家陷入一個咩危機啦？佢識得體察民情，望下樓盤廣告。雖然嚟講半山嘅樓盤廣告，咁不如咁啦，我哋咧奉勸咧，我哋啲即係司局長咧，可以由山頂開始，嗱冇問題嘅，你由山頂開始，沿路一路行落去，咁啊行到唔同嘅街坊啊，唔同嘅社區啊，你可以望下嗰啲吉鋪招租啊，或者商店咧，全部都係打交叉咧，咩割喉減價，又或者你再望下咧唔同嘅酒吧啊，唔同嘅業界啊，咁我諗咧，你應該會更加掌握咧成個香港嘅全貌啊，即係唔係淨係咧。唔好淨係望住我哋有嗰啲咧感謝嘅廣告，你真係要得閒望下嗰啲樓盤嘅廣告、涉讓嘅廣告、執笠嘅廣告，係咯，原來廣告裏面咧都可以幫到你管治香港嘅。風頭火勢，佢啱啱俾醫生摸完頂，咁我相信，哎呀，摸頂好似係投資術語裏面唔知好定唔好喎，係唔好喎，哎呀哎呀哎呀！佢都好鍾意有啲买卖㗎喎，你知啦，佢唔鍾意淨係买衫㗎，佢好鍾意买砖头㗎，地皮都买㗎喇。哎，佢咁样，原来呢个係寓意嚟㗎。阿祖，如果你而家入市嘅话，就属于摸顶㗎喇。恭喜你呀，你可以接火棒啦。交俾你黄耀祖。 其实你知唔知摸顶系点解㗎？ 唔知呀。即系好定唔好啊？ 唔好噶， 系咯，所以咪话你恭喜你接火棒咯，我咪啱咯。 即系你想我死系咪？ 你又唔好咁讲，哎呀，我哋呢啲幽默咁要讲下少啫嘛，你要踢爆。 我觉得咧更加幽默嘅话咧，系你头先讲嘅叶太啊， 系咯， 可能咧佢睇紧嗰啲楼咧，即系喺半山嗰度啊， 系咯， 你都叫佢落去嘅，即系其实有好多人都住喺山脚噶嘛， 系啊系啊， 唔好讲买楼啦，大佬，不如我哋净系讲租楼啦，二三百尺嘅单位可能咧都讲紧啊过万蚊嘅租金，人哋都未必交得起啦，你同我讲嗰啲几千万嘅楼减。价，唉，我都唔知讲咩好啊！第二期嘅保就业咧就截止咗申请啦吓，不过今次咧好似就真系少咗好多雇主申请，所以好似咧就话超过一万个雇主咧就同第一期去比咧就少咗嘅，原因都好简单嘅啫，但系大家都会有一个担心啊，究竟啊疫情系咪会持续啦，或者经济系咪会恶化嘅关系，所以有好多嘅机构咧都喺度谂紧，其实我做唔做得住咧，又或者会唔会暂停啊呢、這个即系暂时停业咁样咧，所以咧有啲就决定咗如第二期咧就唔申请，亦都有一个数字咧，就系话咧主要啊自雇人士申请嘅数目啊，由第一期嘅25万多人减至26000多人。咁啊，当然有几个原因嘅，因为如果你可能第一期你申请到嘅话咧，第二期就唔可以再申请啦。自雇人士啊，好似啊吓。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因为有好多自雇人士啊，喺第一次咧尝试申请嗰阵时咧，话嗰个审批啊好严苛啊，好多人咧就觉得今次不如我都即系散却咗佢啦，唔要啦咁样。亦都有一啲嘅经济师啊就咁样讲嘅，其实咧今次申请数目嘅减少咧。代表住有好多公司可能做唔住啊，失业率咧有机会咧甚至迈向8%添。头先豪仔都讲咗两句啊，系啊，航空公司咧都系其中一个重灾区啊。见到啦，国泰啦、港龙啦就话决定唔申请呢一个嘅保就业第二期啊。睇翻啲数字咧都几惊噶吓，佢哋喺八月份咧总共咧载咗30000多客人，究竟同旧年比跌咗几多咧？系跌咗98.8%。其实你就咁睇嘅时候咧，佢哋都唔系第一个月噶啦，由年头开始已经跌紧呢一个数。另外一间咧，香港航空啊，见到啦，今年2月开始啦，佢哋已经有裁员噶啦吓。另外咧，就收到啊一啲嘅消息咧，就系佢哋公司嘅内部信件啊，就话咧公司计划啊向机师同埋副机师将会减薪60%嘅，由下个月1日开始啊，就会去到出年嘅3月30日。为期6个月咁样嘅，同时间津贴嘅数目咧，亦都会减少。但系你话，哇，减60%啊，即系10000元得翻4000元，其实可能唔止嘅，因为咧呢一个信件里面咧就冇交代到冇薪假嘅细节啦。即系可能咧，因为佢哋有一啲嘅职位嘅朋友咧，而家咧或者系之前咧系一个月系放紧2个礼拜嘅冇薪假。咁啊，即係可能再減一半，同佢哋之前嘅人工去計咧，得翻20%嘅啫。可想而知啦，即係我諗航空業一定係首當其衝噶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行業嘅朋友啊，不論佢哋嘅主管啦、老闆啦，可能好吃力。其實打工仔啊， 亦都真係好吃力啊，因為會好擔心究竟呢一啲連第二期補習業都唔嘗試去申請嘅話，係咪真係諗住會裁員呢？係咪真係會架構重組呢？所以講到尾，好想同香港所有嘅打工仔同你講一聲加油啊！支持你哋。风头火晒，我呢位拍档咧以前啊系想做空姐嘅，啊不过如果听完我头先嗰个报道嘅话，佢哋有啲真系可能连份工都唔知保唔保得住啊！唔知你有冇开心？你 on air 系选择咗喺直播室做一个 DJ， 咁样会安全啲咧？桂花田。 是啊，其实有时都有想啊，哎呀阴公猪咯，即系见到好多个行业咧都是可能会有机会冇得做，以为初以前嗰份工啊稳稳阵阵啦，原来都有得危机嘅，是希望各位航空界嘅朋友顶住顶住，同埋啲航空公司撑住撑住，因为当你哋恢复返旅游嘅时候是好需要佢哋嘅，所以都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啊停，即系如果真系嘅话停薪留职得唔得啊？好嗱，琴日咧就同大家讲咗咧，即系小朋友啊一啲情况啦。咁啊，问下大家先，今日你哋啊直至到而家十点几，你饮咗几多水啊？一杯、一支定一升咧？嗱，真系啊，饮水好重要噶。上个星期咧分享咗咧生肾石咧嘅时候嘅原因咧系咩啊？系饮水唔够啊。咁而大人出现便秘嘅问题咧，都系因为饮水唔够啊。咁啊，同加埋咧呢个叫做饮食习惯唔好啦，多菜多少菜多肉，少运动。咁啊，基本上咧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咧，都系呢几样嘅主打噶啦。咁啊，唔好以为咧便秘系大人先有。嗱，日报将报道咧分享咗啊。卫生署喺2011年统计发现咧，小朋友咧喺翻学之前咧。有三成出现便秘的问题、啊、有大学呢有大学中医团队和医院呢都研究有八成啊几岁大的小朋友呢便秘超过一年、啊、不要以为呢 BB 不会、啊、BB 呢在几个月大呢开始转食固体的食物的时候呢、因为呢他们没那么快适应、啊、又或者呢饮水少啦又或者屋企人就多肉啊，比较少食菜啊，因为觉得佢哋难消化难食啊嘛。咁啊，跟住咧纤维咧唔够咧，令到 B B 咧嗰个肠动嘅蠕动咧系好慢啊。咁所以有机会咧出现便秘嘅。啊，咁点算啊？系啊，医生就话，只要咧改善饮食习惯，一日饮一升水，食水果、食蔬菜、做运动，咁每日咁样去改善你个饮食习惯咧，就可以咧令到你嗰个便秘问题咧就会减少，同埋咧都可以有机会咧每日去一次便便嘅。嗱，菠菜、麦皮、菇类啊，同埋高系属于高纤嘅食物。提子唔该，你唔好同佢搣皮啊，系啊，提子要连皮食嘅，因为都好高纤嘅。另外咧。培养小朋友每日定时去便便都紧要噶，医生就建议啦，小朋友食完嘢之后咧，30分钟至一个钟头内，俾佢坐厕所，系啦，咁啊睇下佢有冇便意。记住嗱，佢如果真系话冇得屙噶啦，千祈你唔好闹鬼佢啊！点解冇得屙啊？咁样唔得噶，唔好催佢，唔好闹佢，等佢慢慢咧养成呢、這个变成一个习惯，整下咧佢就可以有噶啦。咁啊系啊，小朋友系一个海绵嚟嘅，系好吸收好多嘢嘅。咁吸收啲嘢点嚟啊？系好多时都要你父母去帮助啦、引领啦。良好嘅生活习惯咧，应该从小去建立嘅。小朋友健康啲，你都烦少啲，担心少啲啦，系咪？ 笑，无奈你如为刀。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早晨， 肥妹仔同细眼仔。 Good morning， 瘦恩茄细眼仔。 Good morning， 肥妹仔同埋 Good morning， 瘦恩 uncle。 就嚟出嚟嘅啦 ，uncle 啫。 我都觉得系啊。 我听到桂花田妈妈咧，佢真系痰湿喎，头先。 系啊，佢痰湿，即系佢唔系 啊。 你又知道、你听到咁样，你唔知湿定干噶？我头先问你爸爸个问题，咩为之湿啊？ 系啊 系 啊， 有啲水咯，所以佢成日都唔喐啊嘛。我谂呢个桂花莲妈妈 系 咪要有啲喐多啲 啊？ 好啦，我哋今日上紧英文堂啊。 英文堂我就要起码令你嘅脑去喐啊，因为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简写噶嘛。我都觉得几好笑嘅，因为咧我同我表姐倾偈嗰阵时咧，佢哋我哋用我哋手机啊、WhatsApp 啊嗰啲沟通啦。 系啊，你咁细个用手机？ 我大把手机。你唔恨得咁多噶啦，有阵时咧，我真系觉得有代沟嘅。佢哋讲嗰啲字咧，明明大家用英文倾紧偈啦，点解你啲英文字咁短嘅？同埋原来全部都系简写嚟嘅。可能我年纪太细，我完全唔系佢嗰个 generation。 英文简写啊， 沟通唔到啊，直情。因为咧嗱，有阵时我哋有啲咧见得多啲嘅，譬如嗰啲咧 AM PM， 系啦系啦，呢个见得多啲啦。 呢个简写嚟噶啦，都系。 譬如如果咧即系人哋嗰啲年轻人嗰啲啊，潮啲嗰啲 TGIF 呢啲应该会好容易就知啦。Thanks God it's Friday 啊，即系终于星期五啦，即系呢啲大家会知噶嘛，系咪？但因为佢哋咧而家呢一个嘅年龄嗰啲咧，青春期嗰啲咧。太多呢一啲啦，咁我今日同你哋讲几个咧，我自己系未见过嘅， 好啊， 考下睇你哋又识唔识啊，好唔好？如果佢写 L M K L M L M K， 究竟又系代表住乜嘢意思咧？ 我喺旺角食晏昼啊， 咁你试下嗰个 L 代表咩 ？M 代 表。 Lunch M K 系啦， 肥妹仔好嘢。 咁但系 F 冇咗嘅 ，L M K 啊 ，L M K 系喎 ，Lunch M K 喎。 啊，好啦，多谢你嘅呢个尝试，我觉得几好。你都代表住咧，肥妹仔系旺角嗰方面嘅代表嚟噶， 系 啦。 我 净 系谂到就 M K 嗱，可以好多时候咧，有阵时工作上面可能喺你哋嘅电邮啊、手机啊、复 message 可能会用到咧。朋友同朋友倾偈咧，如果你系呢一个嘅 generation 嘅话咧，可能你都会用到噶。 L for late 系咪啊 ？L 唔系 ，L for L E T， L E T， 哦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哇， 好 嘢啊 ，Let me know， 佢都上身啦，系啊， 冇错 ，L M K 就代表 Let me know， 其实真系如果我哋呢啲咧咁年纪细咧，或者我哋啲爸爸妈妈即系去到四十岁嗰啲咧，即系 点 会知道 L M K 系 Let me know 先得噶？ 咁我哋又要写 L M K L M K 咯，咁啊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系啊，好尴尬，闻到阵糯味啊，唔知人哋嗰啲年轻人讲咩？问得你哋一个咧，如果 AF K 又系代表啲乜嘢？嗱，呢个咧就真系多啲咧，可能喺office 做工作嘅朋友咧就会用到啦。 系咪 S 啊？ 唔系 S， 唔系 answer， 都唔系 answer。但你向呢个方法谂系啱，因为佢每一个字嘅缩写咧，其实系代表住一个英文字嚟噶嘛。 一个英文字 A F K， 第一个字，第一个 A 字系代表 away。 Away from office. Away from 第系 A F K 啊嘛。Away from 乜嘢？ 卡拉 OK。 卡伦， 因为未开发，所以 卡伦 系啊嘛。 系啦， 系啦。Away from 啊，记住 office 用多啲噶。佢呢个 K 字系代表点解 office 用得尽啊，大佬啊，激死我啦！系 keyboard 啊。Away from keyboard 就即系话咧，我暂时离开咗我个座位，可能我唔会即刻复到你嘅电邮。其实呢啲简写真系好难噶。 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昼11:45，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7点，升127点，成交金额58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63点，升4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2.55元跌一蚊，恒大汽车25.9元跌2.4元，腾讯控股531.5元升2元，阿里巴巴266.8元跌4元。比亚迪股份96.1升9.7，美团点评242.6跌2元，中国平安83元升1.35元，友邦保险81.7升2元，盈富基金25.52升2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9.96，瑞士法郎8.542，澳元5.67，加元5.891，新西兰元5.205，欧元9.2133。每百日元兑港元7.3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5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7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8,14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64美元，卖出1,964.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山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怡安阁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就在骏景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意外，就是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的，影响到现在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就比较挤塞，咁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疫情持续，个个化身小厨神，食饮食食嘅你，对法国高级料理认识有几多？你又知唔知今日好多法国高级餐厅嘅厨房设计、厨师分工，以至食谱等等，都是由法国厨坛教父埃科菲一手开创？到底佢系点一步步改革法国料理嘅呢？历史二三事之法国高级料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不是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多谢我哋啲听众嘅，我哋翻嚟风骚快活人咧，因为真系实在高手如云啊， 系， 我哋就即系班门弄斧抛个书包出嚟咧，问下大家，喂， 究竟咧呢一单所谓一家五口开一百个银行户口洗黑钱呢件事咧？咁一個人點樣可以即係幾個人啊？ 係 點樣開到一百個户口呢？ 跟住我哋頭先就話， 我哋話即係 有20間銀行嘅，其實佢哋每一間開一個都得㗎啦，咁樣。 係啊，但係又唔係咁樣玩㗎喎。嗱，咁我哋有幾個聽眾咧，就有俾啲意見我哋嘅，譬如其中有一個咧。佢就話：喂，如果咧喺香港咧有好多冇咁出名嘅銀行， 係 咁佢舉咗啲例子㗎，可能佢有啲係三乜啊，有啲係印乜啊，有啲係巴基乜啊咁樣咧，佢真係有啲咁嘅銀行名喎， 但係 我哋就好多都唔識。佢話：如果有新人要開户咧。佢話都唔算好難啦，嗱呢個一個方向啦，即係話原來個選擇可能絕對唔止廿間咁少啦， 係啦。同埋我見到另外一個咧，佢話咧佢自己喺銀行度做咗好耐嘅，呢個犀利啊！佢話我哋頭先咪喺度諗咧，究竟係咪一個人開一個自己個人户口？佢就咁同我哋分享啦，佢話嗱。五个人一齐嚟丰收银行度开户口咁样话 啦， 五个人就逐个开咗个个人户口啦，跟住咧就可以唔同嘅配搭咯。我搭豪仔开一个联名嘅户口，跟住咧豪仔就搭阿田，阿田咧就搭彭仔，彭仔就搭芭比咁样嘅话咧，因为其实咪又可以再开多几个户口，跟住你就可以用翻呢一个模式去到唔同嘅银行再开嘅话咧，所以咪有咁多户口咯。 哇喂，呢个系嗰啲数学题嚟噶，即系咧五个人咧可以组合到几多 个咧？嗰陣時候嗰啲推理題咁啊，呆咗即刻驚啊！ 係啊，嗱咁 就哦，原來咁樣已經係聯名户口已經好好多又真 係，佢話又可以用呢個方法。 不過佢都講到一樣嘢，就話咧而家咧係 難啲 啊，係啦難啲㗎啦，係話因為咧而家會比較嚴謹嘅。佢話假設咧，如果你哋而家好似我哋頭先咁一個拖一個又開一個聯名，一個拖一個又開一個聯名嘅話咧，佢話佢哋需要解釋翻俾個銀行聽㗎。究竟你用唔用到咁多户口㗎？用嚟做乜嘢咧？銀行咧都未必會同佢哋開。咁樣咯， 係啊，佢話銀行都會睇住客人交易咧，有懷疑咧就有機會要佢哋咧可能會 cancel 咗個户口添㗎。 咁啊嗱，譬如啊呢度咧啊另一個聽眾就話啦，譬如你喺豐盛銀行有啊三種嘅理財户口級別嘅，咁係話因應咧有啲客户咧係要求咧，例如收租啊、儲蓄啊同埋咧自動轉帳交費咧，即係都想。分別有個別嘅户口 就唔會咁亂啦。 係啦，嗱，我呢個咧就一二三咧就係收租嘅，呢一個二四六咧就係 好慘。我聽到呢個我想喊， 都啱喎，係 咪啊？但我明一樣嘢，點解我得一個户口咯？因為我唔冇得收租啊嘛，我又唔識儲蓄啊嘛，係咪？ 但你有自動轉帳轉交費用， 咁咪即係冇入籍係得出。 其實你可以同佢講噶嘛。佢話如果咁嘅話咧，一個人最多可以開到三個 户口。係 啦，咁就明咯。如果係咁嘅話，又唔係佢五三一十五。即係一家人可以有15個 喎，佢一個，不過呢個 一個人都有3個，一間都有15個咯，再加埋嗰啲聯名户口啊、公司户口啊，有幾難啊？ 過百個原來都係唔難。 即係話我哋呢幾個聽眾咧話咗俾我哋聽咧，第一佢係由呢一個咧數量出發，有可能有好多不知名嘅銀行幫到你嘅。第二就係就算係有規模大嘅銀行咧，佢可能都有機會俾你一開三。 係啦，即係咁樣開發，跟住再係 第三條橋就係組合權啦。 組合 係啦，話我哋 A、B、C、A、C、B 咁樣又可以組合一輪。 兩個人一個户口。咁三個人有一個户口， 阿田啊，我哋開個聯名户口咯。 做咩 我點都覺得係佢會入咗錢落去，跟住我攞咗你啲錢。 啱啊！我而家幫緊人儲錢㗎都。 即係咩啊？ 幫緊人儲錢，我每句都唔嚇佢哋。喂，入數未啊你咁樣咯。 佢幫我啲細路可能。 我啲細路就我幫佢儲。 佢 push 其他嘅朋友 喎。係其他屋企人。 其實佢呢個真係好叻㗎，俾啲掌聲佢係。 好啦好啦， 但另外一樣嘢咧， 我跟住多謝啲聽眾 啊，多謝曬 你哋嘅資訊啊。 係啦，但鏡頭一轉咧，呢一樣嘢都同你有關喎，因為前陣子啦，阿田你咪去咗半個島嗰度住過嘅，係咪啊？跟住呢幾日， 我嗱都係有啲聽眾喺度問，哇！你係富貴，其實唔係富貴，係我真係咁啱咁巧，好幸運地。抽即系叫做咧拣啱 book 到嗰个，真系系超劲抵嘅低以低价嘅价钱去再去住噶咋？ 但系起码咧呢个就系头半节你有住过啫。但係你住嗰陣時應該咧就唔會好似呢一單新聞，因為跟住仲有好多延伸新聞落去咧。 係啊 係。講緊咧就係咧由開始咧就話有一個月前之前到咧有一啲酒店工會嘅員工就爆料，就話其實而家呢個疫情底下，大家就成日話喺香港嘅酒店度住幾日啦。究竟香港人搞到香港嘅酒店 系点嘅咧？ 哇，崩溃啦！首先，如果你哋有冇睇到相啊？即系半个岛嗰个先， 嗰个有睇到。 系啦，嗱，简单同我哋嘅听众分享翻啦。佢就话嗰阵时咧，佢就做紧优惠啊，吓2000几蚊一晚就有半岛酒店啦。 系， 但系咧有佢哋就有大量嘅人喺入边度开 party。 系， 得出嘅结论咧，地下墙。 台面、電視熒幕、窗簾布，你周圍都會見到有蛋糕啦、垃圾啦， 係啊，啲泡沫啦，又或者揩到周圍一 係 咁樣啊， 食 面 嘅 全飛拳啊， 哇， 面目全飛拳啊！ 但最慘佢冇打翻個還原靚靚拳俾佢啊嘛，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嘅單一嘅例子裏面啦，酒店咧係收咗佢哋3000蚊嘅清潔費， 我算收得少咯喎。 咁、原來有得佢 charge 翻佢，我都覺得。 佢有講到㗎，佢話如果你即係譬如你有大力啲嘅破壞嘅話咧，就可能電視機爛啊，嗰啲就爛啊，咁嗰啲咧就會另外再收錢咁樣咯。但呢一個咧，原來唔係單一例子先至最慘， okay， 因為跟住爸爸聲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酒店業界嘅朋友咧就話咧，究竟啊 staycation 呢一個字啊，揭露咗香港人幾多嘅黑暗面，例如廿幾人 係 住一間房係。摆明开 party， 屈蛇咯， 系啦，屈蛇咯。 其实真系唔得噶，因为咧佢哋有要求嗰个客户住嘅人数噶嘛。不过你话啊，入去我譬如食餐饭咁样，跟住我就走啦，咁即系可能买外卖翻去酒店食啊等等，跟住我夜晚唔留宿嘅，咁可能都仲 OK。但系如果你个个喺晒度瞓，咁边得噶？ 嗱，总之其实佢就未必要位瞓噶啦，我谂佢要搵个企开 party 嘅。佢开 party 啫嘛，佢唔系想宿一宵，唔系大家要歇脚瞓噶玩 啊 嘛。 系啊，仲有呢一样嘢嘅情况出现啦。另外亦都有人啊，就系做啲乜嘢咧？屈啲职员 系 冇补 mini bar。 哦， 這個真的很尷尬，我真的很噁心， 即是說你打開你的 mini bar 裡面的 nuts 啊，或者那些酒水那些， 有 些 是 free 的嘛，即可能是水啊，又或者有些他現在是任飲 mini bar， 可能他們在做宣傳這樣，就屈翻酒店嘅職員話：咩？我入嚟 check in 嗰陣時，你呢啲冇噶咯，你要再補啊！咁樣 搞錯啊！點解會咁樣嘅？咁好冇品嘅喎！ 咁下一個咧，如果自攜麻雀咧，嗱冇叫你哋 麻雀唔得嘅，得咁唔帶得嘅咩？ 嗱，佢嗱我諗喺你入任何一間酒店，世界各地都好，應該冇一個條文寫住話唔可以自攜麻雀 嘅， 係咪？係咯，但佢哋咧就。戴麻雀，打麻雀，当麻雀房一样啦。咁、 okay， 个声音方面咧，唔知道住隔篱嗰啲又会唔会投诉啦？咁样 酒店房有时都几有啲酒店房真系比较薄，系听到隔篱听到隔篱嗌嘅，认真。咁你麻雀你 嗌碰 咪啊？可能系咯，嗌救命， 嗌救命啲嘛， 嗌咩都 嗱。唔系咁又冇话唔得嘅，认真。 嗱，睇下你个系啦，所以嗱， 譬如我带啲嘢去玩嘅，咁其实又系得嘅。 我想他主要是说你带了这些东西会令到整个气氛啊环境破坏了。 都是的。又或者 呢 刚才我讲到呢很多人一起开 party 那些呢那人多就是手脚乱的都会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呢例如有人喝到周围呕啦一床都是红酒啦。那亦都甚至乎啊有一些酒店的员工就说疑似有毒品在房间里面啦。亦都呢个就啊有一啲情趣嘅用品就俾一啲嘅姐姐即係清洁嘅姐姐 執到啦 就以为係插电 好 少喎就攞返俾啲 reception 嘅姐姐 執咗個插电器 啊粉红色㗎係 呀真係有三隻叉喺度㗎係 啦 三 叉 嘅 三 添 係啦 哇个姐姐望住喂我留低咗喎咁样真係 喂呀 亦都有人咧，嗰個要求就越嚟越多，因為開頭以為咧就係嗰啲嘅酒店咧，就嗰個生意比較差，就再拗啦。喂，我有人生日，我要佈置；我有人生日，我要蛋糕。哎呀，你都冇人住噶啦，我遲 check out 啦，即係我要早 check in， 即係所有嘅人生百態都見得到啦。 無理要求， 兩睇係咪無理啦？有啲人覺得係我有原因噶，咁我都係幫緊你，俾生意你做啊嘛。有啲人可能會咁諗噶喎。 我哋有冇有時即係我哋去完之後推介咗？会令到啲人 咁又唔会嘅，我哋影响力系有嘅，不过又冇去到咁大。推介嘅又唔止净系我哋，系咪？ 都系嘅。 因为另外一个例子咧，就其中一位嘅艺人朋友， 系啊，俾人开埋相 嘅。系啦，但系其实咧，我就唔认识佢嘅，都几好笑嘅。 系啊， 对唔住啊，但我睇我都好笑，因为咧佢就系人哋就话，你都曾经试过住半个岛嗰间，见到嗰啲布置各样嘢似，系咪就系你啊？系咪就系你咧？整污糟咗人哋间房啊？咁样 系啊？系咪你俾人罚啊？ 系啦，但系佢个答案几好笑。简单嚟讲，浓缩咗去讲咧，就话唔系啊，我有整污糟，不过唔系呢一间咁样。 哦，即系唔系半个岛嗰间， 系另外一 间。 但 系佢 有讲到， 即系佢承认嘅都 系啦。但系佢有话佢咧就系俾人哋即系 check out 嗰陣時咧被投訴咧，佢話好似都有自己咧就有去即係整翻乾淨翻嗰間房咁樣嘅。咁後屘又話咩酒店又有 charge 佢信用卡嘅清潔費之類嘢，咁就另外一個例子啦。咁、 啊、好，我真係好認真地咧，大家使用人哋嗰啲叫雖然你俾咗錢啦，租咗都唔係嗰個係唔係包你整污糟人哋噶嘛，係俾你去即係享受啊，去。享受酒店嗰啲所有嘢 咁而家我想问一个问题咧， 你去破坏， 你觉得系咪真为同佢减咗价，令到大家咧即系可有可无地，有意无意地都能够入住咧，所以就造成咧嗱，如果唔系平时。点解又冇呢啲新聞嘅咧？ 其實我諗都有冇咁多啫， 一定係冇咁多啦，冇咁誇張啊嘛。 因為香港即係我認真啦。 係咪因為真係話佢平咗？唔好理佢係咪因為香港人定咩？係咪平咗？住酒店嘅人多咗、 嗯， 直情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咧，乜所謂都當佢玩下咧，於是乎就會搞到咁亂。 我覺得兩樣嘢 品格問題啊，我覺得。 我未計到你喺度添啊嗱。價錢平咗，一定係一個誘因嚟嘅。如果你好貴嘅，會有影響。我諗第二，因為真係疫情啊，你少咗好多選擇啊。你要同朋友慶祝生日嘅，你同你阿媽慶祝生日都好啦。OK， 可能嗰個一家四口就去打麻雀咁樣。都可以屋企一家人係咪、嗯？但朋友嘅見面 party room 又冇啦，卡拉 OK 又冇啦，酒吧又冇去對啦，係啦，周圍都唔去得嘅話，呢一度大家可能一人喂，我哋有廿人，我哋住嗰間最高級嘅，一人都係夾$200一晚啫嘛，咁樣。喂，抵過你去卡拉 OK， 抵過你去落酒吧啦，係咪啊？ 所以咧，嗱，即係雖然我哋都明白 嘅，但係問題刺激消費都唔係叫你去破壞啫。你可以去租嘅，租酒店 其實佢係佢嘅原意，不過唔小心佢都冇復原啫。 冇錯，其實佢真係唔係話咧，嗱，我哋租間酒店咧，打爛曬嗰啲電視機走啦，咁樣佢又唔係嘅。但係而家講緊就係話，原來咧，可能真係價錢咧。可能是会成为一个门槛的。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说贵的人呢。 cheap 了就去 你的。其实现在的现实似乎是这样。 不是那么 他的现况似乎是他的门槛低了招呼的人数多了、啊、甚至乎他的目的已经不是真的说要来睡一晚了。 我简单问一个问题，如果半个岛不是减价你会不会去住呢？你当然你没有整到乌里弹到了，但如果不是减价这么多你都不去住啊。 是不 是、哦、 是啊。那你是跟个价钱都会是一个 原因。真的人多了就集了。 当然是吸引了。哦 ，OK， 你佢再加佢集咗就可能就 唔係，其實因為大家推敲啫嘛。你平時可能咧嗱，即係計比例，我諗啲酒店從業員咧，其實你都可以分享一下，可能 係正、啊、其實 可能你話喺正常時期，即係普通旅遊業嘅時間咧，你住得嘅都係旅客。咁可能咧嗰陣時究竟整污糟嘅比例有幾高，同埋而家咧變咗，嘿玩咗先啦，唔好搞咁多啦。可能就真係價錢啦、人數多咗啦，所謂集咗咧。咁所以你見到嗰個情況可能惡劣咗 咯。咁酒店佢以低嘅價錢，咁、啊、當然都係吸引人哋去幫襯啦， 係 咪先？佢都要經營噶嘛，環節吉咗喺度，咁咪吸引大家。所以叫咩？你上次都講過主題酒店啊嘛，變咗即係大家哦，你想係 celebrate 嘅，我同你黐咗嗰啲叫做氣球啊，同、 啊、 你慶祝幾多周年？ 字母牆啊嘛， 字母牆嗰個酒店，咁佢、啊、都擺明係吸引你啲人嚟噶。但係問題吸引你哋人，即係吸引你哋嚟啫。人哋依家低價錢吸引你，都唔好咁樣啊嘛。 可以有手尾啲啊， 咁啊系咯，即系，唉， 我同我一样嘅，譬如你去嗰啲名店嗰啲铺贴咧，如果佢唔减价嘅时候咧，嗱，即系嗰个棺材咁样嘅，佢货架好整齐嘅， 系 唔减价，每件衫都 冇去个货架会整齐啲， 唔系佢每件衫可能都仲系卖紧，话$700一件，佢啲 T 恤好整齐嘅，佢几时会乱咧？你试下减价$200三件。跟住你成个货架乱晒，因为我行过我都撩下先啦，话$200三件，撩话唔啱咪走啦咁样。呢、這个真系好明显噶，月头啊、月尾啊，或者叫季头同季尾咧，总之你见到咧，凡系啱啱推出好市正嘅时候咧，嗰间铺头好干净，哇！去到季尾清货大减价咧，全部人涌晒入去咧，你就会变成而家呢一种咁所谓嘅灾难嘅啦，真系。 行劲为你放纵不羁，竟与他相亲没顾忌。 看见你却已混入了渣。 碎玻璃，如果间房玩到咁就死硬了。 我想讲都真系周地红酒印咧，都似热血噶。跟住咧，玻璃碎你估冇啊，梗系有啦。所以都呢首歌呢一句你拣得好啱嚟唱啊。 系啊，啱啱有听众咧 ，Ruby 咧，佢就即刻咧，佢就话啦，我想讲酒店都有啲唔啱啊。 咩啊？ 佢话佢啱啱生日咧，住咗咧，即系喺北角一间酒店，仲带埋狗狗去添，即系可能佢系俾佢咁样安排。 我谂我知边间啦。 佢话咧，佢一早额外俾咗钱间酒店布置啦，佢希望一开门咧就好靓有惊喜。可能佢听到祖祖上次讲、那個， 我哋咁话佢嗰 个，系我自己朋友整 噶，系啊，冇错，我知啊。咁咧，佢希望一开门就好靓，好有惊喜啦。佢仲早一日咧已经再打电话咧叫酒店咧，一定要 check in 嘅时候咧，一定要布置好啦。然后打门一得啊， 八宝， 好嘢，系诶维持原状嘅，乜都冇 嘅， 系啦。吓，佢仲要系点样咧？佢入咗房之后咧。佢話嗰啲職員咧就好似我咁樣啦，收嚟收嚟收嚟收嚟收嚟， 嚇！ 好尷尬喎，本來諗住咧，即係可能打火門，哇！可能頭昏就係嗰下，一忍唔住就話拋佢上床先啦，即係嗰下嚟咁。係 啦，即係佢可能以為咧嗰個酒店嘅職員咧全部就係祖祖嚟嘅，好有交代，點知遇著我？啊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但系问题 佢 话 佢 又 会有冇投诉啊？ 佢 会投诉啊？ 佢先前已经签订万足噶啦， 同埋佢话佢咧临 check in 之前一日都再有 line 啊嘛。 佢话佢入咗房咧，啲职员咧先至慢慢入嚟布置， 我 然后仲要咧系啦， 喂 唔好意思啊，喂要泵紧波啊，仲要同佢讲话，唔好意思，好忙啊，因为我哋而家好多嘢做啊。 我就见到嘅呢一排咧，嗰啲嘅酒店嘅生意咧，相对地系冇咁头痕嘅。 佢真系讲咗头先你嗰个设想嘅画面啊，你咪话求婚嘅， 分啲嘛？ 唔係，佢話佢想講，第一佢話咧，我都知平咗，咁所以當然多人去咗，咁咧質素當然係會差咗，但酒店都唔可以因為咁樣就降低自己要求嘅，跟住佢就話啦。好彩我唔系求婚啫，佢话咧 其实都想布置得好浪漫咁样，一 涌 而上荷里活式接吻，跟住都系飘上 佢 出。 佢话如果唔系，系啊，佢话如果唔系点算咧？佢话我 系 一路望住你黐住 Mary Me， 系我都系咁啊， 系啦，一路等你求婚。 Happy birthday 啊，即系呢度好啦，系啊。 如果系嘅话，我谂我团火啊，我话俾你知真系交织怒火啊，真 系系啊，真系冇办法 真系唔可以甩过呢啲嘢，讲认真。 系咪？所以咧， 我反而想知跟住酒店点样回应。翻佢 有 冇 赔偿啊？有冇 冇啊？我谂酒店嘅回应就系佢第一句就话因为好忙。 sorry sorry 咯，你嗰句 咯， 讲 sorry sorry 唔代表有用噶， 梗系咁话。 其实我都可以开班嘅，即系嗰啲叫酒店管理嗰啲咧， 要面嗰啲系咪？ 系啦，总之第一句同人讲 sorry sorry 先， 好 系啊。 第二句等我讲一句，雷暴警告延长咗到两点半啦吓，大家留意住啊天气嘅情况啊吓。 系啊，咁我第三句要讲啦，我哋呼吁。 啱啊！呼吁我哋咧，一阵间咧11:30之后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今日咧又会喺 Facebook Live 喺边度啊？又系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嗰个 Facebook Live 嘅，咁大家登喺嗰度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咁今日我哋做啲咩咧？ 教咩啊？ 系啦， 劲啊， 劲啊！因为 你对眼系有关系嘅， 令你双眼回出， 咁咪睇唔到你咯。阿祖， 我唔讲，我一阵间我会由你哋个眼嗰个，我想搵翻份报纸啊，头先 keep 住咗，由你对眼嘅肌肉开始讲起。 Which one？ 因为咧 ，A one or B one？ 因为真。 咩啊？ 你想 which one 咧？你讲，你讲，等佢讲，等佢解释。你想 which one 啊？ 我唔明喎， 你 one、B one 或 A B one 系啊，即系好似啲血型一样，A 型血、B 型血唔系 咯？ 大人细路都啱睇就，因为你可能呢一排咧，大家就算你网上上堂啊，望电脑都多咗啦， 系啊，真系啊， 即系用即系望电脑都多咗。 系啊，护眼好紧要啊，而家。 所以咧，呢一个一阵教你咧啲换护眼嘅练习啊，有啲咧就帮你啊解决咗个肌肉嘅疲劳啦。我哋甚至有用气功嘅方法，同你分享点样去护眼。记住留意住我哋节目之余咧，仲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十二名港人被拘留在内地的案件，事件本质是他们触犯内地的偷越国边境罪，案件明显是属于内地司法管辖区的范围，由内地机关依内地法律处理是非常恰当，亦不应该有另一个方法处理。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表示，这十二人当中只有一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另一人涉嫌製造或藏有爆炸品，其余十人分别涉嫌製造或管有爆炸品、襲警等等。他们在候查或候审期间潜逃，原因似乎是逃避法律责任。他说有本地和外国人士尝试转移视线，形容他们是民主人士，因此他要以正视听，说明事件的本质。林郑月娥又说，对于有报道指五名港人被台湾当局拘留，香港警方昨日已经向台湾当局查询，暂时并没有收到来自台湾的回复。消息说，本港新增大约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十四宗，累计确诊病例4971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下午会联同相关官员就刚刚结束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以及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召开记者会交代详情，到时会讲述普及社区检测的后续工作以及下一阶段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表示，178万3千名参与普及社区检测的市民，不单止保障了家人、亲友和同事的健康，亦都为今次抗疫工作出了一分力。他很高兴市民觉得检测体验是专业、高效，而并非好像早前有人吓他们所说检测会感到疼痛或者有感染风险。林郑月娥又感谢中央对检测工作的支援，在短时间内提升香港的检测能力。他亦都感谢负责保安和物流工作的人员，准确无误地将检测样本送到去气膜实验室。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表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昨晚结束之后，所有样本会在今日完成检测，预计协助的支援队听日会回到内地。在中山公园使用的气膜实验室属华星所有，是否继续保留需要同政府商讨。胡定旭出席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被问到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涉及的费用，他表示暂时未知道，因为在中山公园实验室的检测费用是由中央埋单。他又说，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大部分参与者都能够在三日内收到检测报告，每日最高检测量曾经做到23万至24万，检测量仍未到极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下午两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02点，升161点，成交金额658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06点，升8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2.75跌7.5，恒大汽车26蚊跌2.3，腾讯控股534蚊升4.5，阿里巴巴268蚊跌2毫，比亚迪股份98.05升11.7。美团点评145.4升8毫，中国平安82.7升1.05，中心国际19.48升3.2，友邦保险81.75升1.25，

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欢迎欢迎啊！多谢大家咧，而家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呢、这个风骚快活人咧，嗱，收音机你就听紧我哋讲嘢噶啦，收音机就听紧我哋讲嘢噶啦。与此同时，亦都欢迎咧所有喺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朋友。每次做呢个开场白咧，我都感受到咧世界杯转播嗰种气氛啊，真系，咪就要同全球咧。朋友喺度打招呼啦，而家好开心啊！ 系啊，但我听到咧有听众首先讲咧，桂花田今日你条裙好靓， 哇！ 你真系有花心机，我想讲 佢 花姑着花裙啊，简单嚟讲啊，系啊，同埋有人赞你个口罩好靓啊，系啊， 多谢多谢，特登同你衬你件衫啊！ 我咪话咯，阿祖今日着咗咧，好似系嗰啲医院咧，嗰啲男护士嗰啲嗰件衫啊， 医院男护士系咁嘅咩？ 系啊，即系嗰啲即系捉人哋入去啦， 捉边个捉边个入去啊？ 双手发啊！ 你讲到啲护士咁恐怖 咁样，样样都有人赞，可唔可以揾嘢赞下我啊？ 即系你嘅身边炒粉咪好咯，我话俾你知。 冇啦，冇嘢赞啊！ 你肯唔配男仔，你仔配咯。 好啦好啦，嗱，我哋今日咧预告咗噶啦，我哋要做护眼操。咁阿田咧同埋阿祖咧都已经话定俾大家听咧，如果你只眼睇得电脑多有啲问题嘅话咧，今日。忍埋佢，睇埋我哋呢一集先护眼。 好好， 因为尤其是咧，可以讲多少少资料。今朝咧特别咧，啱啱睇到报纸咧有一个，咦？我哋未转节目名，你睇下仲系知识报社，与时间关系。咁跟住咧就因为 知识俾你嘅而家系， 因为咧就讲到咧呢一排疫情嘅情况底下，大家咧可能真系 homeschool 嘅要上堂啦，有啲咧就可能系home office 嘅都用多咗电脑，甚至乎啊有好多嘅朋友咧担心或者冇嘢做啦，咪碌手机咯。但你睇得多嘅话咧，就真系会有好多。嘅情况影响你嘅眼睛嘅健康嘅，阿田啊，我哋将佢反转佢啊，系啦，咁眼睛健康，所以今日咧，阿田咧就特别同大家揾咗唔同嘅健康操，有啲好简单嘅啫，其实 我知道食蓝莓。食多啲蓝莓就可以啦， 呢个会 OK 嘅。突 然间阿祖就会教你点样攞蓝莓嚟敷眼嘅，大家密切留意啦。 我又唔系攞蓝莓敷眼，我嗰 part 咧系同大家讲咧，点样用气功。气 功啊，大佬， 唔系咩大佬，你都叫我大佬你，我话俾你知， 系咪攞嚟揈啷啷噶？ 系啊，喂，阿豪仔有人赞你啊， 赞我咩啊？ 佢话豪仔好正常啊，我觉得呢个对于你嚟讲已经系最大嘅赞美啦。 本来系 abnormal 嘅，而家终于你就变翻个 normal 啦。 系啊，系啊， 哇，阿天你牺牲好大，你坐到咁前啊？ 系啊，嗱，唔紧要，嗱，我而家我咁样揸住，我俾多啲空间你啊， 唔使啦，嗱 ，OK， 你嚟先，阿天系咪？ 我哋可以开始慢慢咧去做呢个叫护眼动作。 好 一个好简单，好简单，而家可以即刻做到啊！就系、是、好用力咁样闭起你眼睛， 闭起， 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 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 好，跟住我哋， 我自己喺度咧揸住个镜头喺度自转，好似拍紧 MV 咁啊！ 俾佢啦，只眼都睇唔到噶啦，佢 满足到落泪。 晕你啊！ 有少少晕，阿天，你继续讲，冇听过你讲。 跟住啦， 用力咧咁样眯埋眼，好，数去五秒。吓，头先唱两句歌词之后，再擘大眼， 系 擘到好大， 系 你擘到好大啦，系啦，擘到好大， 我蹬到最大啦， 我都可以后排攻击。 嚟嚟嚟嚟嚟！ 你睇我隻眼咁大咁大，好擘大， 好驚！好驚！我做緊呢個咁醜樣嘅樣嘅時候咧，佢哋嗰個 Facebook 咧會咧 cap 咗你一張相咧做封面嘅。 啱啱頭先 嗰張相真係大吉利是 嘅。咁跟住點啊？有咩好處啊？ 嗱，咁樣咧係啦，閉用力閉眼，再用力擘大。 唔得喎！呢個動作會令人有皺紋㗎，可唔可以唔做呢個啊？ 算啦， 咪咯， 你已經個頭頂有皺紋㗎啦，琴日。 唔好咁樣講啦。 係咯，跟住點啊？ 係啦，咁樣 好多聽眾想睇我個頭頂啊，我盡量保住嗰一點啊， 要摸嘅，係啦，呢個動作咧，其實得閒冇嘢做咧，就可以做下呢個動作啦。 即係閉眼睜眼， 唔係啊，閉 佢係好用力閉眼，係啦，跟住又再擘大眼，係啦，撐大佢咧、嗯。其實呢個動作都可以咧鬆弛緊咧你嗰個叫做眼部嘅肌肉嘅咁樣咯。 哦， 係 啊，因為我哋咧就睇咗一啲唔同嘅教學嘅網站啦，佢就話咧，其實點解你嘅眼睛會疲勞咧？其中一樣嘢咧，同你眼入邊或者眼周圍嘅呢啲嘅肌肉啊，究竟係咪好攰咧？有疲勞咧係有關係嘅。 Okay, okay. 所以有陣時咧，好似阿田講嘅呢一個咧，第一樣嘢你要適當嘅時候咧，需要俾你嘅眼睛有一啲嘅休息，就係眯埋眼。跟住擘翻大眼，其實呢五秒咧，可能五秒嘅時間咧已經幫到。 鬆弛咗噶啦，係啊。 其實你知唔知邊個 artist 佢係保養自己隻眼咧，係照顧得最好 嘅？你想食一個乜嘢嘅爛 gag 咧？ 黎明咯， 點解？ 黎明因為佢好早已經話俾你聽，眼睛都想旅行噶。 OK， 係咪要放鬆自己啊？真 係。跟住咧，第二個動作咧就好簡單嘅，就係咧你手 擘大眼，好，跟住點啊？ 好啦，你做埋先啦。好啦，跟住咧。左右手都揸住一樣嘢啦，譬如我而家揸咗一支黃色嘅筆同埋綠色嘅筆， 我揸住隻 CD， 係啦， 我右手就揸住支 cam， 跟住咧， 咁跟住可以點咧？跟住咧就將你雙手雙開，係啦， 雙手雙開啊！ 嗱，佢個雙開個意思咧係要伸直地張開，即係可能你攞去第一個咧就係東北嘅方向啦，同埋西北嘅 左右啦， 係 啦， 係啦，跟住咧， 係啦，即係四十幾度嘅度咁樣，即係好似八字咁樣啦， 四十幾度咁 嚴重啊 ！OK， 好啦，係 啦，咁跟住咧，我哋就跟住揸。住嘢啦，跟住只 阿豪仔啊，冇人见到我哋嘅，头先 系啦，头先影住咩？ 影住个 mon， 咁跟住咧，我哋咧只眼咧就嚟啦，望住黄色，我手揸左边系黄色笔啦，右边咧绿色笔就，只眼咧就系黄色、绿色、黄色、绿色咧。咁呢个动作咧系其实可以令到你咧就喺度将只眼咧左移右移咧，咁啊就系一个运动嚟啊，你嘅眼球运动啊。 我想问一样嘢， 左望右望 啊。 但呢个左望右望咧，有冇话系你个头唔喐，净系喐你嘅眼睛啊？抑或系 喐眼睛啊？ 你头先个头喐咗唔怕，我而家揿住你个头先啦。 好好好，系啦。咁咧， 李成基 嘅，佢想揿我先应该系嘛？系啦，咁啊左望右望，左望右望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咧训练咗你只眼噶啦。 哦 ，OK， 即系总之就眼睛咧就左右， 眼球左右， 即系净系只眼球左望右望。 系啦，啱啦。 OK， 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咪有一种锻炼你嘅眼肌肉嗰个咁嘅用处？ 做运动啦，做运动啦， 做运 动。即系好似咧，其实有少少似咧，我哋平时周颈紧膊痛啊，你都会拉下筋啦，系咪先？呢一个咧就拉翻你，你都系肌肉疲劳啫嘛，系咪先？佢头先呢啲嘅动作咧就拉翻你咧就眼睛肌肉啦。另外一个咧，我睇到咧， 眼睛食香口胶。 咩意思？ 你个口食香口胶就训练你个口个肌肉喐下喐下嘛， 好难想象 系咯。而家就等于你 只 眼都要咯。 即系你眨眼嗰阵时，喂，我照紧香口胶。 系啊，冇错啦， 我有少少想吹个波出嚟。 可以系啦，你有眼呢就代表你吹波胶啦，系啦。OK， 好，呢个就系两个简单方法。 嗱，跟住第三个方法咧就系咧，嗱，你诶将嗱又系咁样啦，即系揸住。揸住支笔咁样啊，咁诶， 边只手啊？ 左右手都冇所谓嘅。 其中一只手揸住笔就得啦，系咪？ 其中一只手咧就伸直，向住你前方伸直。 系。 跟住咧就望住佢，望住个指头，即系望住个笔头啦吓。OK， 咁跟住咧，另一只手咧就去到一半。譬如我左手啊揸伸直啦，右手咧就系伸到去嗰、那个 手踭嘅位置， 手踭嘅位置嘅一半。咁咧一时又望前面，一时又望中间，一时望前面，一时望中间咧，咁就系训练紧咧你嗰个远近啊， 哦，明白明白， 对焦， 即系 你 一时就望住咧你拳头伸到最直嘅嗰一 点， 一时就望翻咧你另一只手去到中间嘅嗰个位置， 系， 好似个镜头咁样 zoom in zoom out 咁样啊， 系啊，我见到另外有一个咧，佢仲可以用一个更加远嘅距离。你就是需要一隻手，譬如我 你再攞多支筆嚟啊！ 我一隻手我揸住麥就得啦， 好啦， 一隻手揸住麥就是、為之近嘅，唔、 哦、 係再遠啲啊！ 再遠 你即係譬如咧，你可以因為嗰樣嘢，你可以譬如你搭緊車嗰陣時做嘅，哦、有陣時我哋話你要望遠啲嘅距離先好噶嘛，佢好簡單嘅啫，佢就話交替望近望遠咧，就可以練習你嘅對焦啊！近嘅就好似而家阿祖咁樣咧，就喺面前面有一支麥啦，我而家就望住佢啦，望咗佢之後係啦。咁你我哋通常譬如你平时睇电话各样嘢都係近㗎嘛係咪但你望完之后呢你就要望远嘅地方好似而家呢我就係望到我当好似望穿墙咁样啊望穿秋水啊我直情望再远啲再远啲再远啲再远啲跟住但我哋要练习对焦嘛所以我哋又 返返嚟 係啦咁就差唔多啦咁你又望返住支咪嘅话呢望远望近望左望右呢都可以训练到你眼睛嘅肌肉 㗎。其实呢一招呢好多男士都会用㗎。 因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面为了及女仔呢，他们都会望近望远望近望远啦。望近的时候就哇哇靓女啊，跟住即刻要扮睇唔到，哎望返远先，即刻扮冇嘢，咁就用呢个方法呢就可以训练你眼部肌肉啦。 好，所以呢个时候呢，不如我跳一跳呢，我同一我 跳 同大家讲一个。 等我等阵我做做啊呢个动作。 好，呢一个系同打拳同埋气功有关。 哇，犀利喎！ 首先 呢个犀利， 我要大家教嗱，听我讲啊吓，我哋就望住曾志豪做啲乜嘢？打拳同眼睛，你觉得嗰、那个关系在哪里啊？ 打拳同埋嗰个眼睛， 你只眼咧要集中追着拳头， 系啦， 系啦，就你只瞪到痕噶嘛，因为嗰只眼睛嘅时候咧，你唔会望错任何嘢。打拳咧，所以话咧好简单地，平时我哋嗰啲出拳咧，咪你当而家收埋两只手喺架笠底下面度咁样嘅，唔好喐，只脚都唔好喐，系啦，唔系打泰拳，我哋嗰啲 push push push 嗰啲咧向前伸拳，冇错系啦， 俾力啊，冇风嘅你， 我惊震烂你个电话啊， 咁你只手唔使俾咁多力，但我要你只眼俾多啲力 ，OK， 眼神偏不过都系黎明嘅歌啊吓， 好嚟啦， 系啦系啦 系啦， 你只眼系要俾力， 好 预备，大概嚟啊， 好。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而家咧就系帮你咧扩张紧啊呢一啲啊眼睛嘅肌肉啊，同时一达至气血循环嘅肌肉训练啦。 公字伏虎拳， 嗱， 铁线拳， 你要瞪大你眼啊，要瞪大你眼啊。 双鱼拳有，见唔到我只眼啊？ 见到你啊？ 我只眼 系，其实头先咧，佢做紧嘅动作咧，并唔系我睇嗰段片啲医生教嘅。他而家根本就係失控喺嗰度自己，所以 羅網師傅 唔使理佢。羅網唔係咁噶，係啊好嗱。但另外一個咧，阿田不如你示範。 咁有咩好處啊？頭先我動作 我講咗噶啦，你自己做運動冇理過我，所以我都唔想要我嘅聽眾再聽多一次啦。大家你話我係咪日日都想死啊？ 唔係啊，幾好喎、啊、真 係。另外一個咧，即係氣功有關。阿田，我哋一齊嚟啊！我哋可以一齊試一下。好、 okay, okay, 簡單嘅啫嗱，氣功。气聚丹田笑咗添。首先我哋要气聚丹田，气聚丹田之后呢，我哋有两个字，因为呢段片嚟自台湾嘅， 系 要怒目啊， 怒目啊，即系系咯， 好狠 啊，啤啊，即系啤啊， 仲要好痕嗰次，唔系好痕，唔系你 讲嘅好痕啊， 好痕嗰次，啤到系啦，你要啤到好狠， 系 眼神嘅力量。首先我哋一人嚟一个先，阿田你嚟一个。好恶嘅眼神，冇错。阿豪仔，你都要呢、這个。喂，呢个系一个专家咁教，因为佢话 配合翻台湾嗰 啲。系啦， 够啦 ，cast 嘛。 系啦，唔使讲嘢，净系要眼神啊！可唔可以唔好讲嘢啊，大佬？ 傻咯， 系啦。 cast 嗰啲啊？ 点解眼神咁紧要咧？因为呢一个嘅师傅啊，佢本身咧系一个医师嚟嘅，同时间佢就话自己系武术冠军。 你唔好笑先得噶，你咁样会令到人哋冇信心噶。 佢咧呢两样嘢佢就话咧，所以佢特别就谂咗呢一样嘢。佢话咧，我哋透过呼吸嘅过程，点样可以打通全身嘅气血，令到你眼睛啊都想旅行啊！我话俾你知。 即系我同阿豪姐。 好啊，你过去同豪姐一齐做啊吓。好嗱，首先咧呢个好简单嘅啫。第一样嘢，大家好似咧平时做气功，扎行咗个马咁要企起身嘅，企起身，冇错。第一样嘢。吸气，气聚丹田。 哇、哦！我要话俾人听， 你头先系呼紧气啊！ 吸气， 阿田系做得啱嘅，双手咧就摆好似你嗰个咧肚腩仔前面度咁样啦吓，双手气聚丹田。 我冇肚腩、啊。 到你呼气嗰阵时咧，你就点咧？你要提手，向上伸高双手就呼气。嗱，呢个系动作上面，跟住再吸气，气聚丹田。吸气啊！ 我要话俾人听啊嘛！ 你头先嗰个河系呼气啊嘛，你 听众唔知噶嘛， 我咪讲咗要吸气咯， 听众等佢有字幕啊嘛。 但系我头先讲，我哋个重点系边度咧？ 只眼，我想欢迎你过埋嚟，你快啲。 好，我攞埋个麦过嚟啊！好， 冷静啲，冷静啲。你而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之教你气功护眼操》。 好， 首先有啲河气吸气，河气吸气 啦。嗱，你哋头先在做咗嗰个咧就系基本嘅动作，就系呼吸，因为佢就话呼吸帮手血液循环。咁啊，呢个重要嘅，下一步记唔记得我头先讲呢个练习最重要嘅系乜嘢？ 怒目， 冇错，就系、是、你双眼。 你看什么看？你干什么？ 你一定要保持住。 为什么没有位置给我？ 系啊， 干什么？哦，系咪 感情之啊？系、 okay, okay, okay. 啊，嗱，你一定要做到嗰种咧，就好 angry 啊，好嬲怒嘅眼神啊。点解要咁样咧？因为你仲要发声嘅呢件事上面度。嗱、啊，吸气，气聚丹田，到呼气，你提高双手，同时间要发出一声。 你读书 系啊， 咩啊？ 即系佢个感觉系我哋讲过月。 哦，呢、這个薯有国语同英文之分，有咩薯啊薯噶啦？你用英文讲一次薯俾我听啊 ！Shut up， shut up， 呢薯都有得用普通话嘅咩？ 好嗱，你哋要全部嘅制造嗱个鼻系好难忍到笑嘅呢、這个嗱，你仲要怒目，要好怒好嬲嘅眼睛，吸咗气之后好嬲嘅眼睛，跟住就 薯薯 呼晒。啲气出嚟啦，就要咁样。好，而家桂花田你试一次，好吸气，好吸气，吸气，跟住老木，冇错，系啦，就咁样老木出嚟啦。嗱，点解要咁样做咧？佢话呢个咧，因为咧我哋咧只眼睛啦，同我哋嘅气血循环啦。呼吸過程全部都有關係嘅。你做到呢一樣嘢嘅話咧，尤其是你老木瞪行咗隻眼啊嘛，就可以幫到你個氣血運行得更加好啦。係咪聽完都覺得好有說服力呢？ 我淨係聽到有人不停屙尿喺度説説聲咯，真 係。係啊，我想問一下咧，我想睇下我哋嘅聽眾們有冇人試用我哋呢個方法。 我就見到好多聽眾就話豪仔就嚟激死阿祖啦，豪仔頭先對眼睇唔到啦，係啦，赞拳怒目增力气啦， 系啦。仲有一啲咧，好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咧，就系、是、咧，你帮我揸住个麦，系啦。 OK， 好。 好就系好简单啊，搓手，系啊，搓手，咁啊搓到咧，轻轻地嘅只手会轻轻地嘅时候咧，即刻敷眼。 敷眼哦，即系热敷自己。 系啊系啊，咁呢个最天然嘅热敷眼咯，叫做。 OK OK。 搓，嚟一齐搓啊！ 系啊，好啊。 你冇戴眼镜，你好搓啊！ 我冇戴眼镜，好搓手， 搓手，搓手型，搓轻佢， 系， 跟住一二三，敷眼。 我唔想而家掂只眼，即系只手气啦。但系屋企洗干净咗手就做呢一个啦。另外我又见到另外一个咧，又系好简单嘅咋，佢叫做20-20-20嘅护眼法。咩叫二十？ 即 系20岁 先做得嘅。 唔系，如果唔系我哋大家都唔使做啦。我有得做，20-20我做系啦。佢意思咧就即系话咧， 数你啲头发。 如果你用咗呢个电脑嘅话，20分钟。跟住你就要俾你嘅眼睛咧休息20秒，喺、 哦、 休息期间咧， 系 啦，20-20啦。望即系你望完嘢20分钟，休息个20秒咧，你可以选择闭目养神，或者望咧要20尺以外嘅景物啊。咁样咧就为之20-20护眼法啦，咁样。 哦，仲有一个咧就系咧又系二指功， 二指 脚趾功， 系啊，二指。 哦，二指。 即系两只又用食指咧，同埋中指咁样夹嘢咁样，夹嘢咁样。 O K 啊 ，O K 啊，睇到啊，睇到啊，睇到啊。 嗱，咁啊， 得啦，我 帮你 啦， 嚟 啦 嚟 啦， 我 帮你 揸 住咩？嚟嚟嚟嚟。 二指咧，跟住咧，咁样。 二指长过功。 咁我嚟做咩呢？喺你哋眼嘅上面咧，眼蓋啊，眯埋眼啦，當然眯埋啦。咁喺上面咧，由你嘅眉心嗰度咧，又拉拉拉拉拉開，拉到眼嘅側邊咧，跟住慢慢微微向上，將佢咧即係要輕按咯，唔好大力壓喎。咁樣慢慢慢慢拉開咧嘅時候咧，都幫你隻眼球咧按摩嗰啲肌肉噶，好簡單，你做啊。 哦，好啊！ 你试下，大家要做得噶啦，大家要做系啦。 呢个仲唔系林正英僵尸先生 一眉 开天眼通？不如我哋最尾一齐用开天眼通咧，结束咗我哋今日呢个护眼操啦。 好啊， 见唔到阿祖啊你？ 我过嚟， 嚟啦嚟啦嚟啦，快啲啦！哎呀，真系有啲听众问点解冇人帮手，其实我哋就已经帮咗自己好多手噶啦，嚟预备啦！ 我嚟一、二、三， 通啊！ 神话的声音，我已躲上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雨减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9点，升129点，成交金额70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06点，升84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2.65跌9毫，恒大汽车26蚊跌2.3，腾讯控股533蚊升3.5，阿里巴巴268.2冇起跌。比亚迪股份97.3升10.9，美团点评245蚊升4毫，中国平安82.6升9.5，中芯国际19.7升5.4，友邦保险81.4升9毫，盈富基金25.52升毫二。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9.965，瑞士法郎8.545，澳元5.672，加元5.893，新西兰元5.204，欧元9.2149。每百日元兑港元7.3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6。日经平均指数报13418点，跌140点。港金现价报1816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28美元，卖出196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啦，近住东边街挤塞，车龙排到荷里活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啦，观塘嘅协和街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喺麦华街。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挤塞，车龙喺上海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挤塞，龙尾喺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是较早前观塘道啦，去观塘方向比较车多嘅。好，下一节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首歌之后世界就会回复正常，他都想啊。 话呢一首歌系上年差唔多呢个时候开始写嘅，之后就摆低咗冇再继续。突然佢听翻未完成嘅旋律，觉得相隔一年，世界都好似冇变好到咁。于是心入边希望完成呢一首歌嘅创作，寄望世界变得更好。 争取过，坚守过，不怕碎跌倒。 作曲填词都系 Candy 自己，编曲有 Candy、苏豪，监制 Candy、Tommy Ho。上榜四星期回落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 ，Candy 孙晓妍《如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哎，尖尖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翻嚟司機大佬，大家好啦！亦都多謝頭先大家咧支持我哋呢個風騷生活小確幸咧，我俾咗好多讚美我哋啦。 係啊， 非常好啊，真 好開心啊！ 係啊，我都覺得好高興。 同埋有多啲嘅互動，其實我哋係好中意嘅， 精神啲嘅。 唔係啊，小朋友咧，即係而家啲細細學生，尤其是即係除咗大人之外咧，佢哋都多加入呢個叫做咧成日睇 mon 嘅群組裏邊咧。咁、我連我女啊，佢都嗌救命話：哎呀，好辛苦，隻眼好攰啊！咁樣，所以即係係學下練習下咧，其實對隻眼都好嘅。 係啊，同埋其實咧，即係我諗另外一樣嘢咧，即係除咗眼睛咧要做多啲嘅練習之餘咧，其實真係用少啲電話。呢兩日我嘅工作都要用好多電話。我呢兩晚都瞓得好差，我唔知係咪有關係。 都有㗎，你會唔會試下帶嗰啲小朋友用嗰啲藍光眼鏡？ 我唔知啊，即係總之大家都要處理一下，真係啊。 OK 啦，咁啊今日咧司機大佬啦，咁啊我哋就揾到有一個題目咧幾得意嘅。頭先我同兩個拍檔 都分裂嘅，原來大家都有啲討論。 係啦，因為我同兩個拍檔咧第一次問呢條問題嘅時候咧。大家都唔係好明咩啊？你問咩啊？嗰邊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咁啊，討論區有人咁問嘅，佢就話想問下大家咧，我就揸咧某一個汽車型號嘅，佢講埋出嚟啦。 係， 仲要係2019年嘅款啦，即係 好 仔細 啦，唔係好新啦，2019年啊嘛，即係舊年啫嘛。 係啦，好仔細啦，又好新啦，但係最緊要係咩咧？佢講俾你聽啦，我想問下咧。如果我喺上車度聽歌，可以點做咧？ 係啦， 係啦。 咁聽歌咪聽歌。 我聽到呢個問題，我第一句係唔識答嘅。 你係咪你明明佢問咩？係 啊， 其實就咁第一次嘅時候，係啦。阿祖啊，我想咧喺我呢一架咧超級嘅名車度聽歌。 佢嗰個係名車嚟， 唔係即係個普通車啦。 日本車仔。 但個問題咧，佢話你講到咁仔細個型號，但其實你個問題只係問我想喺度聽歌啫。 咁可以點聽咧？咁 係啦， 即係估唔到咧，係會一個問題嚟咯。 係啦， 因為即係基本上嚇，如果係計佢2019年嘅咁新嘅車咧，佢一定有一個叫做 音響啦， 係啦，音響啦，有 USB 有 CD 機啦，就當。佢有埋 CD 啦，藍牙係啦，即係任何嘅嗰啲軟件啦、等等嘅嘢都可以插頭啦，都可以俾佢插住嚟聽歌嘅。 咁好啦，咁啲人咧就即係網上面啲人咧就玩佢啦， 唔係1999係 啦，喺度討論佢啊嘛，咁樣。 係啦，先生先要報一個特別、 我哋報咗特別信號先。 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3%，嗱雷暴警告啊，繼續係去到1430晏晝2:30。頭先我出去見到咧，好大雨啊嚇，所以加多咗一個嘅警告信號啊，就係黃色暴雨警告。告信号验证生效，大家留意住啦。 哇，系 啊，黄雨啊！ 我都话呢几日个天都系咁样噶，好恶劣真系。好啦，嗱，讲翻头先， 小心驾驶下，大家都 系啦。你想听歌咧，就停埋一边先，一阵间先搞部机。咁因为咧，有啲人就以为佢乱问问题咧，啲人嘅答案就系话：哦，你咪攞手机个 speaker 开到最大声咯。即係所謂聽歌，你要手機聽歌嘛，咁咪用自己手機個喇叭嚟播歌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話你買部心機咪得咯。 點解要買？咪傻先？佢要聽歌， 應該內置曬喺架車度咯。其實所有嘢 應該係擺明係玩佢啫。因為點解咧？大家唔明佢問乜啊？咁有人咧就問啦，佢話：你嘅意思係咧，你唔識得用藍牙車機啊？定係你部車冇藍牙？定係你要用線嚟駁住你部手機咧？因為唔係好知你想問乜。 佢係想話喺架車度，佢冇話用咩方式喎？係用手機聽啊，定喺部車裡面內置嚟聽咧？ 好啦，咁後來咧，嗰個人咧就再進一步咧就去補充啦。佢話： 好好好， 我嘅意思係話咧，係喺電話度 save 嗰啲歌啊。 定係要點做噶？然後再將佢傳去嗱車嘅藍牙係咪咁樣啊？咁樣，跟住大家就開始明啦。 原來 係連啲歌喺邊度嘅來源喺邊度都唔知。係啦，咁然後咧佢就話嚇。你嘅意思系咪话你想喺你部电话度听歌？然后佢话 播落个车度。 佢话系啊，我识用蓝牙，但我嘅意思系咧，嗱，跟住呢个高啦，佢话，请问我点样可以喺电话里边有歌咧？ 系啦， 然后我再将佢变成喺蓝牙度用部车嚟听歌咧，谢各位咁样。嗱、 okay, 呢、这个 真系虚心一问嚟嘅， 佢虚心噶，佢真系唔明， 会唔会 uncle auntie 嚟？ 所以我先有话啦，可能 即系歌从哪里来？佢意思系。歌喺边度嚟噶？点解你部手机里边会有歌嘅咧？咁样，咁我哋就突然间引发一个好奇啦。系，其实你手机系啦，大家啲歌喺边度嚟嘅咧？你 系 点样去？仲要而家呢个世代，来源系嚟自边树嘅咧？咁样， 因为咧，如果喺架车本身嗰度咧，咁我就话啦，有 CD 机噶嘛。 系系。 咁你有 CD， 或者你笃住手指落去，咁你咪有晒歌啊？你个手指咪即系下载晒啲歌喺个手指度，咁样就笃落去个架车个 USB 度，咁咪可以揿嚟播放咯，系咪？ 但而家已经好难买到 CD 噶啦嘛。 系啊。 CD 铺有几多啊？系咪？嗱，我都仲有嘅，但系真系已经即系一日难过一日啦。我觉得。 唔知2019年嗰啲车，即系佢叫新车，有冇 CD 机都 有。CD 都 有 嘅。佢點都會有，因為呢、這個你而家市面仲係一個主流媒體嚟㗎嘛。 因為咧，即係內係都係嘅。 嗱，你 cassette 就冇啦。 系啦 ，MD 就冇啦。 系咁啊，可以内有啲可以内置十只碟添，咁样。 系啊，嗱，所以咧，其实都其实都得意噶。如果我哋数翻咧，嗱，佢呢个问题，你表面上可能觉得话唔系嘛，咪打开部机咪有咯。但如果你认真问，啲歌系边度嚟嘅咧？嗱，以前即系我谂，起码都要过十年前啦，十几年前咧，就有头先阿田讲嗰啲啦，即系话咧， 六 CD 机， 系啊，嗰时仲好威噶。如果啲人咧，嗰部车里边咧， 唔使转碟啊你， 系啊系啊，即系。哇！唔使轉碟，六 CD， 哇！係咪你話十 CD 都有？ 十 CD 啊！我 哇！我諗緊嗰部機個樣係點嘅咧？我未經歷過嗰個年代。 咪插係咁插碟落去啫嘛，咁佢喺下低裏面你睇唔到嘅，咁佢內置咗喺裏邊噶嘛。你總之入咗十隻裏面，佢咪幫你 loop 住咯。 係啦係啦，嗱咁啊有個年代就不停攞 CD 機嚟聽啦。咁然後去到後一個年代又會變咗點樣咧？係咪開始咧？應該有一輪咧，咪好興嘅 M 嗰啲 MP3 咧，咁啊周圍喺度播噶嘛。咁應該就真係會 即係播條線啫。 係啦，可能懟手指啊，或者插條線咧。就係用嗰個 MP3 咁樣嚟攞， 即 係 由你個手提嘅 device 去到你嗰個車上面嘅音響裏面，一條線將佢哋連係。係 啦，但 係 嗰陣時唔興用手機。 但係嗰個盒啊，未啊， 未 興嘅。嗰個 我們的嚟嘅喎，呢個即係講下，即係講緊即係大家喺個車裏面聽歌嘅歷史啊，真係。 嗰啲係嘛叫做？ 類似嗰啲啦。 咁你喺要嗰大嘅問題係嗰個盒仔裏面，咁點樣有歌喺度啊？咁你就要開你部電腦嚟下載啦，咁樣先輸入到個盒仔度，跟住個盒仔度咧再播條線喺你個架車嘅。那個系統裡面咧，先至可以播到有歌嘅。 係啊，所以你會見到咧，佢個電腦個音響嗰個叫做設定裏面咧，佢我記得而家仲有一欄係俾你揀咧，唔知咩 MP3 咁樣咧，即係好似當你會有一嚿嘢 import 入去，咁、 okay, 然後就再撈裏面啲資料出嚟嘅。咁但係我諗而家都好少人再攞隻手指懟落去啊，或者攞一個另外一個 device， 因為而家大家一定係電話就係萬用噶啦，係 啦， 你部電話就喺曬裏邊噶啦嘛，擺埋喺裏邊。好啦，咁電話嘅歌，大家係邊度嚟嘅咧？ 嗱，亦都分翻唔同階段。係 啦， 係 啦。 以前咧，你真係嘅，你要買咗隻碟，你要即係將佢入咗落電腦度，跟住電腦嗰啲嘅資料咧，就再輸出去你手機度。咁你手機未有歌咯，係 咪？最初未係手機咁快㗎，係入去 SD 嗰度啊嘛，係咪啊？跟住入去 SD 嘅我哋會。 我呢個我就真係唔知，我冇呢個階段嘅。到而家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網上嘅串流平台啦。可能你俾一個月費嘅，譬如我嘅方法就係咁嘅，我俾一個月費咧就有。有四个户口嘅，即系有四个屋企人去叫一个屋企嘅 account。 阿祖啊，因为我成日照顾你啊，咪应该我都可以有。 咁攞用我都用唔晒， 系咯， 系啊。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即刻揿掣，譬如如果你有 WiFi 嗰样嘢嘅话咧，就揿掣听到啦。又或者你可以 download 咗佢嘅，下载咗之后咧，你攞上架车度啊，各样嘢都好方便啦。 咁啊，随时揿就可以听到啦。咁同埋嗱，除咗嗰啲串流平台咧，咁样仲有嗰啲 app 啦，系咪应用程式咧都可以有得俾你嘅就咁听歌噶嘛？当然啦。你想無障礙咁聽歌嘅，咁你就要俾月費啦。 哦、 但你有障礙，即係叫有廣告係啦，即係有廣告嗰啲咧，即係咁可以免費嘅。咁就係一個應用程式裏面咯。咁你跟住咧，佢仲可以咧。哇！成千上萬，我一個幾十萬首歌咧，俾你中意揀你自己想喜愛嘅歌嚟 download 喺一個 file， 即係你自己個人喜好嗰度。咁跟住你上車咪一撳，即係當然啦，事前做咗啦。咁你上車咪一撳就聽到咯。 係啊，但係你哋而家講緊嗰啲都係你要有網絡環境先聽到嘅咯。 誒都唔係嘅喎， 你 可以下載嘅， 我哋就下載咗先 得嘅， 係啊，咁所以原來咧，你話用手機嚟聽歌咧， 即係喺個車度啊，喺車度， 係啦，其實佢就算唔喺車度咧，我懷疑都係同一件事嚟嘅，原本都唔係咁易啊。頭先我哋都喺度研究咧，就係會唔會有好多 uncle 或者 auntie 咧，會唔會真係佢係唔知道咧點樣能夠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呢可能佢就會覺得我一係就不停喺咁開個 YouTube 呢咁咩歌都播嘛你播小蘋果又播紅蘋果又播都係咁樣播落去 但你播 YouTube 嘅話呢如果你一撳咗譬如你冇畫面嘅話就停㗎啦嘛 是 你要 keep 住有嗰、那個即係 自動播放囉 係啦係啦如果你要畀月費㗎嘛 係啦係啦你要做好多呢啲嘢㗎嘛所以呢我見到呢一個網友嘅疑問之後呢我哋今日都想問下大家呢你有冇研究下而家呢你如果上車上面呢你聽歌嘅話咧，你嘅來源係幾多咧？我哋想做一個百分比嘅統計。 好啊，好啊。 有幾多人咧，仲係懷舊分子咧？話我梗係插咗 CD 落去咯。 係， 係你一政策，哇！莫扎特又插落去啦。有幾多人咧，就係話唔係啦，已經係變咗用手機裏邊咧係嗰啲所謂 streaming 啊，係網上就講係咁 loop 啊，唔理啦，哎呀唔會 download 噶啦，定係仲好神心咧，逐手 download 啦。究竟你會俾錢買嗰啲有月費嗰啲 app 啊，定係可能你係非法下載咧？ 咁我問你先啦，曾志豪，你就有揸車啦，定係你會選擇另外一個嘅選擇，就係上車揸車？嗱，呢個你自己一個人，我真係理你咩？係咪先？咁我想問，收音機都係另外一個選擇嚟噶嘛？我見到好多，譬如司機大佬啊，佢哋都未必有啲司機大佬，佢哋聽嘅歌咧好高質素噶，聽 莫扎特 管弦樂噶，係啊， 聽第四台 古典音樂噶，佢哋真係有啲又會聽。所以咧，我哋都好想問下大家，你哋講翻舊時又得嘅，即係由以前啊邊一個階段，你覺得？揸車梗係咁聽歌咁樣先至啱啦，又或者而家你係點聽歌嘅咧？都歡迎你可以打1872388 1872388同我哋咧分享下。 係啊，有冇啲朋友咧？你係為咗追求個音質咧？你會發覺咧，網上面嘅呢一啲電子嘅數碼音樂咧，都係滿足唔到嘅。我都係要攞翻一張實體嘅碟咧，可能你先至會覺得咧，即係符合到大家嗰個對音響嘅要求，同埋你會唔會改裝得好勁？ 我就係想問呢個問題，即係咧嗰啲咧 HiFi 人士咧，即係要聽 HiFi 碟嘅。我喺屋企話有。72个喇叭肥住我咁样 啦，车咧 系啦，你又会舍得用几多钱去改装啊？你车上面嘅音响啊，达至你觉得有最高嘅音乐质素咧，都欢迎你打1872388 1872388或者网上留个言俾我哋，同我哋倾下噶。 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求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心，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早时春意。 关于哥哥的歌，无论你用 CD 听啦、手机 App 听啦，定系上网听咧，或者收音机听咧，几时都咁好听。 系啊，同埋我见到呢一首咧系一个新嘅版本嚟噶嘛，喺网上面嘅系啊，串流平台咧系 number one 嚟嘅。 哇， 大家真系好挂住佢。 春夏秋冬系啊，所以我谂呢个歌名都系春夏秋冬啊，无论边个季节都咁啱听噶吓。嗱，再提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晏昼嘅两点半。嗱，不过咧唔讲唔知，头先我哋有啲听众打嚟咧，头先我见到阿田都化身成为呢一个咧。即系技术员大使，但系我想话证明咧，原来呢个难题真系困扰到某啲人。头先嗰个听众向你求助啲咩 嘅？嗰个听众都系一个长者嚟嘅，系啦，佢就话系咯，哎呀，我啱啱听咗收音机，你哋讲佢啲歌咧，究竟系边度嚟噶？ 真系唔知噶，点 样听啊？咁所以我都觉得个问出呢条题目嗰个，可能都系一个 uncle 啦，啱啱出咗新车咁，所以佢又想喺手机度不停咁碌住咁播啊嘛，一路揸车一路听，其实一个享受嚟嘅。 系啊，屋企人帮手啊都可以。 佢就话。冇乜屋企人可以帮手，我叫佢，不如你去就近嘅区议员嗰度啊，办事处一定帮到你。 因为我而家发现咧，我哋真系唔可以太过即系点样理所当然啊！即系我哋咧，即系 有啲朋友， 我哋觉得后后生生咧，我哋唔好理唔识啊嘛，上网用博到个手机就得啦咁样。但原来咧，可能即系有啲车主咧，如果佢车龄好深。但系佢嘅科技嘅好钱，佢可能真系会话点解可以用部手机就好轻松， 个个笠住成日笠住耳仔听咩嘅咧？咁嗰啲嘢喺边度嚟咧？ 同埋咧，即系如果讲开又讲咧，呢个车嘅音响咧，咁啊，首先我记得嗰阵时车房咧讲过两样，佢话咧无论你点样整咧，个车嘅音响咧都唔好难咧，可以去到咧即系你家用嗰个级数噶啦。 哦，当然啦，因为你个车嗰个车厢啊，各样嘢会 佢话你嗰 啲 玻璃啊，啲玻璃啊，或者你嗰啲胶边啲弹嚟弹去，佢话啲声啊。算吧啦，佢话你唔好追求啦，即系有啲人话咧，要喺个车度咧，要整好劲嘅喇叭咧，佢话你同真实嘅嗰啲 HiFi 咧冇得比噶啦，咁呢个此其一啦，咁样，跟住第二咧，我发觉原来咧你唔同嘅嗰啲叫做车头机咧，可能你会觉得应该冇乜好大分别嘅啫，系咪啊？你有冇感觉话唔同嘅呢啲所谓嘅车头音响机咧，究竟喺嗰、那个即系使用起上嚟咧，有冇好大分别咧？ 其实咧又真系有唔同，嗰啲真系靓 HiFi 嘅嗰啲机咧，出嚟个喇叭啊等等咧，效果系真系唔同你一般原装嗰架车嗰个机嘅。呢、這个我就肯定，因为我听过我啲朋友咧，哇，佢真系咧。哦，我真系唔惊俾人偷噶咁样，佢真系三万几蚊部， 咁贵啊？ 系啊， 三万几蚊算几孖添啊？ 几 孖算贵啊？ 我听到我都算贵啩， 因为 我都唔玩呢啲啊嘛。 我都系想讲呢啲， 我 都 三 万几喎。三 万几蚊，我话咁你即系 同埋有啲人要 upgrade 个系统咧，系 B 字头嗰个啊嘛，嗰个系统 系 啊。 我话你安全噶啦，你嗰个停车场咁样，你揿落去就成，佢真系 佢系掹走嗰只咯， 晚晚都掹走嘅。 哦，我哋嗰阵时话佢可以掹走 啊，因为防盗啊嘛。有啲人真偷音响，咪讲笑。 但系咧，我就唔系讲紧音质嗰方面，我系想讲咧， 音质就 系 你 系啦。因为咧，我嗰阵时我都试过揸几架唔同嗰啲车咧，嗰啲二手车咧，佢本身就装咗部车头机喺度噶嘛。 我發現呢，原來真係唔係話呢，你越新嘅型號呢，嗰個車頭機呢對你嘅效能就越有幫助㗎、哦。 即係你都聽得出，因為你都近乎聽唔到嘢㗎。 係啦， 所以我就話同機嗰個嚟㗎。 我就話同音質無關啊，我想話同接收有關。 哦， 譬如呢，我只係聽收音機咋嘛。咁呢我都係拍喺我同一個屋苑、同一個停車場、同一個位置，冇變過㗎。幾樓就幾樓。 只不過唔同一個車款啫。 冇錯，你知唔知好好低級嘅要求？以前我揸嗰部車呢，我唔記得咗咩牌子嘅音響，總之佢買嘅時候已經標籤喺裏面㗎嘛。是可以好清晰的，即是在我嗰个范围呢，我要听收音机呢，我听我哋港台嘅收音机呢，你一着车一开呢，佢就收到。 是。 撞鬼你我呢部新车啦，佢仲要标签咗一部最新嘅音响啦。我系唔明点解呢， 成日都穿咗。 佢系永远都会转台㗎，佢会呢不停喺度搵个台呢，我已经系同一个位置，一开车呢 ,926 啊或者948呢，佢推唔到喎，转转转转转转转。我每次呢由开机到可以听到收音机呢，起码冇两分钟。咁、我就好唔明白，我点解咁样嘅呢？好啦，跟住譬如博南华呢，以前嗰啲机又 系鬼呀，系嘛？ 唔系啊，我嗰阵发觉原来系咁样嘅。以前博 你条天线啦、啊， 以前一开机咧就博到南华。哇！我而家呢部机咧，日等成两分钟佢先博到，我先发觉。原来咧， 有你就有弊 嚟噶， 真系唔系 正噶， 唔系新就着数啊！真系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路路畅通。不过再提多你一次，黄色报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据了解，包括屯门都城餐厅确诊食客的10岁女儿。据了解，这名确诊食客的太太和个女在入住检疫中心期间，个女出现发烧症状，其后确诊。本港昨日新增14宗確診個案，累計確診病例4971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下晝會聯同相關官員就啱啱結束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以及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召開記者會交代詳情，到時會講述普及社區檢測的後續工作，以及下一階段的社交距離限制措施。林鄭月娥出席行會前說，1,783,000名參與普及社區檢測的市民，不單保障了家人、親友和同事的健康，亦都為今次抗疫工作出了一分力。他很高興市民覺得檢測體驗是專業、高效，而並非好像早前有人嚇他們所說，檢測會感到痛或者有感染風險。林鄭月娥又感謝中央對檢測工作的支援，在短時間內提升香港的檢測能力。他亦都感謝負責保安和物流工作的人員，準確無誤地將檢測樣本送到氣膜實驗室。為期14日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昨日結束，有超過178萬人參與。負責病毒檢測的華星診斷中心說，所有樣本會在今日完成檢測。華星醫學特別顧問黃世華接受本台訪問，表示在100多萬個檢測樣本中，只是出現一宗假陽性個案，感到滿意。他又說，有檢測人員自行加強防護措施，但並沒有見過當中有人要穿尿片工作。黃世華又說，檢測實驗室的氣膜會保留在香港，萬一要再用，可以在短時間重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12名港人被拘留在內地的案件，事件本質是他們觸犯內地的偷越國邊境罪，案件明顯是屬於內地司法管轄區的範圍，由內地機關依內地法律處理是非常恰當，亦不應該有另一個方法處理。林鄭月娥出席行會前表示，這12人當中只有1人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另一人涉嫌製造或藏有爆炸品，其餘10人分別涉嫌製造或管有爆炸品、襲警等，他們在候查或候審期間潛逃，原因似乎是逃避法律責任。他又說，有本地和外國人士嘗試轉移視線，形容他們是民主人士，因此他要以正視聽，說明事件的本質。林鄭月娥又說，對於有報道指5名港人被台灣當局拘留，香港警方昨天已經向台灣當局查詢，暫時並沒有收到來自台灣的回覆。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驟雨減少，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接近週末驟雨增多，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59点，升119点，成交金额7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06点，升8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小米集团22.65元，系跌9毫。恒大汽车26元，跌2.3元。腾讯控股532.5元，升3元。阿里巴巴268元，跌2毫。比亚迪股份97.5元，升11.1元。美团点评245.2元，升6毫。中国平安82.65元，升1元。中芯国际19.6元，升5毫。友邦保险81.4元，升9毫。盈富基金25.54元，升4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65，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5，人民币6.787，英镑兑美元1.286，欧元兑美元1.189，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7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8,16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14美元，卖出1,96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啊。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11点啊，唔系啦，12点啦，12:36嘅风吹发回人啦，已经吓。 好，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啊，因为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2:30啊。咁啊，嗱，但我哋大家咧都有翻个幼稚园啦，系咪？ 系。 仲记唔记得幼稚园学啲咩噶？ 哇！ 哇！ 记得咯。 我喺幼稚园咧嘅时候， 玩咯，记得。 唔系，咁都有中英数嘅。 Copybook。 book 唔係咁早寫噶 ，copybook 佢 小學先至寫， 係啊係啊，因為你幼稚園咧，其實係學習社交啊，跟住去玩下活動啊，嗰啲多啲嘅。 我記得 寫字都係寫一字二字啊。 教 執咩話？ 執筆教啊！教你嗰陣時細個咧，你讀幼稚園你未識揸筆噶嘛？佢有一嚿即係細手好似泥膠咁樣嘅嘢，但係就唔係可以搓圓撳扁嘅，佢已經有個形狀喺度咧，就係你套落嗰支圓筆度，跟住咧就教你點樣係撳住。 哦，即係好似而家揸筷子嗰啲咁樣嘅。 係啦，就教你去點樣去揸筆咯。我記得有執筆教，我記得要交功課噶啦，可能 係 寫啲一字啊、大字啊、天字啊嗰啲咁樣咧。 嗰啲高班嘅，係啦，咁啊，即係最低班成日一棟啦。一画啦，连线啦，点 你嗰阵时就系即系而家嗰啲咧，写到句子噶啦，大佬读幼稚园。 你仲以為寫一字啊，真係搞笑啊！你真係 問翻我哋想當年學啲咩 ？sorry， 咁又係，我哋嗰陣時開心啲嘅。而家嗰啲咧，我同我個朋友話俾我知咧，去到幼稚園咧，佢個女女嗰日好開心，佢就話：媽媽媽媽，你睇下，我用老師教我嘅字，我寫到八句句子啊！ 嚇，八句句 幼稚園啊！ 哦，犀利喎！ 係啊！ 哇，真係嗰條起跑線拉到好前喎、啊！真 係，起碼咧就係個媽媽冇逼過佢做嘅，即係所有嘢都咁老師教，咁你咪做咯，你識寫咪寫咯，你配合到咪配合咯， 佢應付到就應付 OK 嘅，啱，因為成日都講緊小朋友係個海綿嚟嘅咁，咁你有冇諗過北韓？佢哋嘅幼稚園 係 學啲乜嘢？ 嚼頭咯，係要嚼翻個中間分界啦，係咪先？我覺得一定要嚼頭， 唱歌咯，跳舞咯。 我想話咧，我過早陣子咧睇過一個三年班嘅小學咧同學咧，佢哋嘅音樂書咧，佢係學 IQ 博士咧，學叮噹嗰啲歌嘅喎，童年歌嘅係啊係啊。 咁 係 我哋年代嗰個版本啊？ 我係。 都仲係呢個。 人人期望可達到嘅。 OK， 因為而家有新嘅。 我諗到一樣嘢。佢哋應該要學咩？我覺得佢哋要學齊整，因為你見唔見到咧？佢哋嗰啲咩閱兵檢閱啊嗰啲咧，哇！真係好齊嘅，你即係少少錯都唔得。我都應該係由細去培養，學排隊， 學喊， 學喊， 係啦， 係 必要時必要嘅，佢哋 要啦。哇！你唔識喊啊？想係咪想槍斃？ 譬如你見到《桂花田》出巡，你唔喊咁點得咧？ 咁又係， 係啊，要表示歡喜噶嘛？ 呢啲係發自於真心，係唔需要學嘅， 都要㗎，發自情之扶禮，係咪先？ 唔係， 呢啲都唔係要學， 學定期， 學啲背極咩啊？ 學定期咯， 唔係， 跨年一年跨年嗰啲 咁啊，韓文喎， 我嗰個係韓文嚟㗎， 係咩？ 唔係，佢係希望學一啲歷史嘅， 我學歷史， 係啦，好細個學歷史。 咁即 係 全部都係學啊！金正恩咧，三歲就咩識打高爾夫球啊，五歲識揸車啊，同埋咧佢係登陸太陽嘅英偉事蹟。 嗱， 係啦， 即係咁樣，因為新人士就新作風啊，係啦，咁咧而家咧就有另一位咧就佢哋嘅金氏家族咧嘅一個阿妹啊， 係啊， 阿靜宇係啦，去執政嘅又即係 要學佢嘅歷史啊？ 唔係。佢執政啫，唔係要話學 佢。佢直情係執政啦咩？ 唔係，即係講緊係幼稚園嗰個教育方面啊。 教育方面好。 咁咧，佢話以前咧，佢哋都有一個叫偉大教育課程嘅。 哦，好偉大啊！聽個名都知值得要上啊！ 咪香港啲家長要學定㗎啦。係 啦，偉大教育課程咧，咁以前咧就係學每一日咧，學每一日啊，30分鐘去學習佢哋嘅前領導人。金日成同埋咧金正日啲領導人咧，佢啲背景，佢嘅童年究竟係點樣過？ 即係好似有少少上歷史堂。 咪我即係我咪話上歷史咯，我起碼上歷史啦，係啦。咁啊，即係講緊前兩個前領導人啦，佢嘅童年係點過啊？唔係講佢大個喎，係講去翻佢嗰時細細個咁嘅 童年時，梗係常開槍啦， 係咯，都應該要啦。 或者童年時話過一失話，唔係好吉利啊，冇上去啦。 咁咧就睇下佢哋啊，以前你啲領導人究竟點細？蚊仔點過㗎咁？好啦，而家因為今年轉咗型啦嘛，係咪？佢話要將呢個叫偉大教育課程咧改變佢。 好， 由之前頭先我問你啦，30分鐘，佢而家加2倍嘅時間。咁我哋究竟係變一個鐘定個半鐘？咁我哋姑且當佢個半鐘個文章，佢寫住話2倍時間咁啊，個半鐘。而家嗱，但係佢哋咧翻學咧係9至12嘅啫喎。 係。 咁即係3個鐘啦。係。咁但係佢用咗不半嘅時間咧，佢就會改啦。唔再学金日成，唔再学金正日啦，去学金正恩的童年故事。 哦，我一定好有启发性啊！ 每一日用个半钟头， 我都系话我掉头噶啦， 系啊，都系话我童年咪就系识骑马、识打 golf 嗰啲咯。 啱啦，真系啦。咁咧，童年嘅金正恩系啊，童年嘅金正恩就咩啊？佢识喺学啊嗰个叫咩游艇上面乘风破浪，系啦。跟住咧，做人咧又好有目标，向住目标去学习嘅，仲要好中意阅读嘅。咁跟住咧话， 咁呢啲其实讲真啦，都好正面啦。咁系咯，我又唔系好了解佢哋嘅。 我们最幸福啊嘛，听到都高兴啫。 跟住咧，即系佢目的咧，就话要话俾所有而家嘅学即系正在成长嘅小朋友知咧。 系 喺5岁嘅你哋嘅领导人正恩，咁咧究竟系5岁嘅时候系一个咩嘅小朋友，同埋佢几咁聪明，几咁才智咁样咯。 哇！ 啊，好犀利噶。不过有家长咧，竟然有家长，我唔知点解佢会话有家长有回应。 够胆回应， 我都系咁话， 大胆。 佢话 但都系正面嘅回应啦，系嘛？ 嗯。 一定 唔係啦。我從來都冇聽過佢哋有唔正面嘅回應喎。其實 係咪覺得唔夠啊？想上兩個鐘啊？ 你鬧定係你一個？ 唯一一個不滿就係話搞錯啊！我想上兩個鐘啊！真係多啲得唔得啊？ 唔係喎，佢就話啦，見到佢話其實咧小朋友咧講緊幼稚園階段啊嘛，係咪理應都學一啲咧叫做比較 學啲真嘢？ 運唔係嗱，唔好咁講，咁樣佢都係真嘅，都係咁講啦。我哋要認識啊，我哋嘅國家，即係佢哋嘅國家領導人啊嘛。咁但係問題係就係話佢話童年嘅時候咪應該係跳跳扎啊，一啲群體活動啊，學習啊嗰啲即係社交啊等等嘅嘢噶嘛。咁呢啲咁佢哋邊要識咁多即係識咁多呢啲叫做佢哋嘅背景啊，同埋。领导人是咁啫，我唔系咁噶嘛，我穷噶嘛，我唔知咩游艇系啲乜嘢咧咁，咁有啲家长 咁咪叫佢玩独木舟咯，系咪？即系水上活动 一样，玩到大船玩小船啊， 系啦，你放艇仔都好嘅，一样可以对你有唔同嘅训练嘅，系咪？ 佢哋即系有啲家长都抱怨话，太多时间啦，用咗，我哋都想学翻啲即系真实啲嘅嘢嘅，即系有用而真实嘅嘢嘅咁咯。 哦，呢个就系佢哋嘅北韩啊最新嘅教育课程啊。 是啊， 做咩啊？ 又俾老细闹啊？喂，系老细嘅嗜好都系闹人噶啦。你老细仲要你成日都加班，不如你咁谂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唔知噶，咁咪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而家咧就去 pantry 度揾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条气啊会顺好多噶。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真系咪前咪后两个人，唉，良家妇女形象荡然无存。 我好想你喺个咪前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你嘅心声。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我哋挨苦算数啦。 我一听到即刻将个 headphone 戴上只耳度，乜嘢都听唔到啊！ 平时你又话你时运高，听到啲唔想听嘅嘢， 我冇 谂 过佢咁样真系杀出嚟噶嘛，杀出条血路啊！话俾你知， 佢直情同小夫我来了一样啊！突然间就话俾你听，哇，避无可避啊！咁啊，真系。 哇， 好啊，冇嘢冇嘢。 嗰天气，哎呀，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两点半啦， 一样啫嘛，真系。OK 嗱，大家就嚟放 lunch 啦，想同你讲单食嘢有关嘅新闻。 好， 系啦，你中唔中意食嗰个鸡叔叔噶？ 哦。 即炸雞嗰、 那個、個， 以前會多啲嘅，而家少咗真 係。係啊，而家可能真係一年都未有一次。 係啊，嗱， 因為咧，因為之前過往咧，真係食完喉嚨痛得好緊要㗎。 哦，即係你自己身體問題啫，同你嗰個食物嘅質素冇關係嘅。 咁都係自己選擇嚟㗎嘛，我意思。 係啦，係啦， 我臨時係中意嘅，不過而家咧亦都多咗競爭嘅，因為佢都 多咗好多。 係啊，麥叔叔又有出嗰啲炸雞啊嗰啲咁。 咁咧，佢最近 係咯，佢最近 佢最近有兩個關於佢嘅新聞咧，嗱，即係佢都唔係喺香港地區發。生嘅，咁咧佢喺日本，咁但系咧大家就发现，哇呢样嘅佢有一个系新嘅产品啦，有一个 系 新嘅食法啦。 佢唔 sell 鸡啦，佢即系鸡叔叔唔卖鸡咁样啊。 其实而家咧老实讲系互 sell 噶， 哦系。 佢最近 即系个 sell 汉堡包啊， 佢不嬲都有汉堡包噶。佢不嬲都有漢堡包㗎， 唔係雞入邊係雞肉嚟嘅咩？ 咪同漢堡咯，即係你兩個包夾埋， 雞啊，唔係 包啫， 雞堡雞堡嘛， 係啦。譬如如果你話佢香港咧最新嘅，當然就話佢有嗰啲叫做未來肉啦，就唔係真係即係唔係真係所謂動物肉嘅，係嗰啲植物肉啊咁樣。咁啊， 雞肉。 系啊，咁因为以前咧呢一只肉咧就要系喺嗰啲专门店度卖咧，即系嗰啲餐厅咧好鬼贵噶。 系啊， 嗰阵时我喺海港城度咧食过一次咧，佢楼下嗰间嗰啲咁嘅嘢咧，哇，差唔多成一嚿水咧。 叫咩名话呢一种鸡肉？ 佢呢一种唔系真系用动物嚟做嗰啲肉， 系 就叫未来肉。 未来 系啊，因为佢话俾你听呢个， 冇听过啫。 咪话阿成哥，成哥就抌好多次， 系啊，佢剁成嘅，即系好似斋咁样啦。吓，你可唔可以理解啊？ 啊，你可以咁理。 嗰、 那 個 係啦， 佢個魚係芋頭嚟嘅嗰啲咁樣， 但係佢又唔係咁誇咯，即係你唔會食得出話呢只就係芋頭魚咯，唔係咁樣 嘅。 總之未來肉係都有雞味嘅咁 係 咪？ 係不過其實你就的確係有 啲 唔同嘅， 都合理咁樣。 係啦，因為以前咧明明係貴嗰啲地方咧，佢先至會特別 sell 嘅。我冇諗過咧，而家連鎖快餐店咧，佢都話主打就話，我哋以後嗰啲雞咧唔係全部，但係起碼會提供呢啲未來肉啦， 有呢款。 係啦，嗱呢個就香港噶啦，咁佢日本咧嗰啲咩新嘢咧？第一个咧就系同佢用具有关嘅，你记唔记得咧？佢食鸡叔叔嘅时候，佢会派手套噶嘛？你可以问佢攞噶嘛？ 系，你可以问佢攞。但其实讲真，譬如我见到香港咧，好少人会攞噶啦，而家都已经 系， 即系都有嘅，大家都想环保啲咯，或者要有啲嘅佢哋嘅专门店咧，系有一个少少嘅星盘咧，你可以喺嗰度洗手咯。 但系咧， 湿纸巾有人攞， 攞住手套咧，咁啲人话玩手机唔方便。 哦， 咁点算？ 你只手都食紧鸡咯， 但我都要睇手机。 你好难攞刀叉食鸡噶，你都要攞刀叉 食鸡啊！ 多个人企喺度服侍你，帮你咧切好晒骨都去买。 传说中嘅坦几要出场， 擘大口牙啦咁样。 咁呢只就唔系嗰只鸡咯，嗰只叫贵妃鸡噶咯，可能系你要扮杨贵妃，又喂你食提子喎。 躺喺度咁样嘛？ 佢都系出手套。不過幫你解決咗一路碌手機一路食雞嘅問題。 嚇、 啊！嗱，之前點解戴手套唔方便玩雞啊？ 笑一陣都唔 得，方便玩雞， 方便玩 手機。點解當年啊？當初你呢個手套咧係唔方便你玩手機啊？ 因為膠住。 膠住啦，同埋你 touch 嗰個 screen 嘅時候咧，你接觸唔到啊嘛。 哦、即係佢唔喺使用一隻咧，可以，因為有啲手套係可以掂到 mon 噶嘛。 其實我都諗唔明 咩啊？ 要戴手套嘅原因就係因為你要揸住嗰嚿雞錘啊 嘛， 你都揸住嚿雞錘咯。 一個歌我都要玩手機啊！ 咁係咪第一隻手套？嗱，我有試過嘅，我唔係即係唔係壞人嘅。你一隻手即係你一隻手誒冇，我冇戴手套嘅。一隻手你揸住個雞嘴，你可以食到噶嘛？另外嗰隻手你要撳佢，都仲可以啊，係咪？ 唔係，同我哋有十隻手指噶嘛？咁兩十隻手指可以用八隻嚟食，跟住兩隻嚟碌。 咁嗰兩隻點碌出嚟啊？你講得好啱啊！ 我估佢嗰個手套出咗嗰個咧，唔係五隻手指嘅， 冇錯， 佢係六隻手指嘅，俾多一隻你，而嗰隻手指咧係 撩出嚟嘅。 唔係多係少， 四隻手指得翻， 三隻手指。 哦， 你個手 即係用三隻手指食。 我知道啦，一隻手即係一隻手指就套落去，你嗰隻兩咁啊兩隻手指咧就可以揸住鉗住咗個雞腿啦。 喂，頭三隻，係 啊，頭三隻 ，大拇指、食指同埋中指。咁跟住咧，佢仲要嗱，佢嚴格嚟講咧係三隻半啊。 哦， 咩意思咧？佢咧頭嗰三隻手指你就包住曬啦，咁但係咧佢為咗令到你個手套都要戴得穩咧，佢喺你嘅無名指同埋尾指嗰度咧，佢都設計咗半套， 半套係啦，都穿住嘅， 穿住嘅，但係就突咗咧你成個手指兩個手指頭出嚟咯，咁你穿上手嘅時候咧就露咗兩隻無名指同埋尾指，咁然後咧佢就可以好典雅咁樣咧頭三隻手指攬住雞腿， 係 咁似，跟住咧就可以攞個無名指掃掃掃，攞個尾指篤。嘟嘟呀！ 我覺得呢個 你睇我蘭花手啊， 但係吊起曬個手指啊！ 蘭花手 而家好想 啊， 對唔住，我而家好想即刻攞部電話嚟試下嗱。平時我篤個 message 咧，即係你當你覆個 WhatsApp 咁樣啦。真係好少咧，會用手指尾去打 message， 所以我決定而家我打個 message 你得唔得？ 你試唔試到啊？ 嗱，英文咧，英文冇問題嘅，因為咧我唔識打中文咧，我用手寫嘅。手寫嘅話咧，譬如我而家打個死字啊，嗱，原來係打到嘅，我仲 send 咗俾你哋兩個添。 甜品开， 中唔中意呢个设计？ 其实佢只系将五只手指剪咗，剪咗两只手指啫嘛，即 系 就冇错。 系啊，但系佢都系要出多啲款咯。佢话我喺日本嗰度咧好受欢迎啊，因为啲咧朋友就可以咧不停喺度碌碌碌碌碌咁样咯。因为有时佢哋两只手都食鸡啊嘛， 系啊，即系两只手 都戴晒手套，咁你就唔会话有一只手可以腾空出嚟嘅。嗱，呢个一个啦，第二个咧就同佢食法有关嘅。我可以講定個結論俾你聽， 開始攞個秘食咯，唔知係咪咁？ 呢個食法咧，其實係非常符合咧習主席而家最新個呼籲， 哦，即 係食得唔好曬，係 啊， 點食法？ 連骨都食埋， 連骨做啲乜嘢？ 連骨做啲乜嘢？ 你已經進入咗呢個重點啦， 係啊， 冇錯， 骨都食埋， 就連骨點樣可以食咧？ 连骨点样食？ 有啲鸡系咪食得？即系佢设计一只新嘅鸡，嗰只鸡咧系鸡骨，你都可以食嘅。 唔系，佢都系原本嗰只鸡，系你转换自己嘅食嗰个谂法就得噶啦。嗱，俾多个 tips 你。其实我哋中国人咧，或者我哋香港人咧， 食唔叻骨 嘅，好兴做嘅呢样嘢。 咩啊？ 系好多主妇咧，以前都会咧跟阿方太啊、李太嘅时候，咩啊？ 喂狗 啊？唔系啊，真系煮噶，自己人食翻噶。 唔知哦， 你个鸡骨啊， 方太你睇 冇睇？嗱，呢个要请教你啦。我讲完之后，你睇下觉得可唔可行？ 中碎佢啊！ 佢哋咧就会食完嗰个鸡粟之后咧，佢就将嗰啲骨咧唔好打啊，全部唔好打， 知道？ 攞袋装住佢，全部停低佢， 唔好喐， 攞翻屋企煲汤。 哦， 我想问啊，嗱，主妇田，请问咧？得唔得噶？ 炸过嘅鸡骨 得唔得噶？即系我哋，因为我咪试过攞骨， 会唔会嘥咗条人心啊？ 因为以前咧啲主妇咪话咧咩诶攞啲猪骨嚟煲汤噶嘛？我想问啦，请问， 但个猪骨每人抡过噶嘛，大佬？ 你自己抡啫嘛，你自己 咁你煲汤翻屋企唔系煲俾一个人饮噶嘛？即系我抡过嗰嚿鸡骨嘅话，我俾我爸饮啊？ 仲有 人 系啊？唔系啊？ 如果你真系一桶鸡嘅，你都仲姑且有一扎鸡骨喺度。咁但系如果你一个人食嘅，点样食？攞埋嗰嚿鸡骨翻去，同埋真系抡个口水味噶。 嗱，唔止口水味啊，佢咧仲系有炸过噶嘛。你平时煲汤嘅鸡咧，你系唔会炸过噶嘛？哇，肥到嗰个地步真系。 我真系唔知道会有咩。 我又嚟啦，等阵先。咁你可以洗噶嘛，系咪先？你可以过一过，学灼一灼佢噶嘛，系咪先？ 嗱，我讲俾你听，原来佢系咧日本咧，佢哋就唔系全个日本。都系嘅，即系有啲朋友你可以补充下啦。佢话咧，日本特别系大阪地区啦，即系关西嗰度一带嘅朋友咧，原来佢哋系好常用呢个做法嚟食嗰个鸡骨噶。包括有啲咩食法咧？包括攞嚟煲粥咯。 OK， 佢哋真系话咧，食完个鸡粟粟之后咧，就攞啲骨去煲粥啦。佢有咩问题啊？咁样，跟住啲人仲话，我哋不嬲都系咁煮噶啦。好啦，然后有啲咧就话，我哋就唔使咧煲成碗汤嗰啲咁犀利嘅。头先你大家咪疑问啊嘛， 滚汤都得， 唔系佢爱嚟煮面啊。 佢话佢自己咧食翻个即食面咧，咁咧但系佢就会用呢、這、一个 咁有味嘅咩？ 系啦，佢哋 死得我哋年中咧掉咗好多鸡翼嗰啲骨噶喎。 佢话我攞呢啲骨咧可以熬出一锅咧鸡汤锅嚟再整即食面。佢话我又解决咗一餐啦，已经咁样。跟住如果你想， 死啦！我哋平时去食嗰啲会唔会系人哋食嗰啲食自己鸡骨汤底啊？喂，我有啲担心。 佢话咧，你上去日本咧一啲社交网站咧，或者佢话有啲食材嗰啲铺头咧， 如何使用龟骨？ 系啊，佢哋全部 龟骨啊， 佢话佢哋有好多嗰啲叫做名目咧，都系写住话嗰个三个英文字嗰只鸡叔叔个名啦。然后就系咧，残骨啦、残骸啦，或者直接用佢个名咧，就话咧，煮嘅食物方法咯。原来佢话有好多种，而佢哋系好习惯噶。佢调翻转问佢有咩唔？你哋做咩咁惊讶？ 自己啲骨自己去继续可持续发展，其实都系一个都几好嘅。如果真系 OK 煲到，我觉得我可以试下。 但系你可唔可以用翻你主妇话俾我哋听咧？究竟我哋平时攞骨嚟熬汤咧，有冇讲究噶？唔系话要煲到嗰啲咩骨胶原咧，嗰啲先有噶嘛？ 我哋都系用猪骨啦，同埋鸡壳咯。嗱，咩叫鸡壳咧？即系话 鸡胸系咪嗰个位啊？ 壳啊，即系佢背脊，佢咪有个壳嘅、哦，叫做咁啊，即系掹走洗肉啊，咁攞个壳嚟，其实 suppose 咧都系 咁。点解嗰啲又煲到汤咧？ 因为嗰啲冇我哋冇炸过。 唔系啊，佢有味嘅咩？佢系咪噶？ 都可以有嘅，因为佢唔系冇晒肉噶嘛。 所以个鸡叔叔都得噶。 但系头先好似阿祖话斋，佢炸过油。 到个地步，你见到你讲到个鸡壳， 佢塞咗，系 啊，唔知啊， 赢阿赢唔赢嗰个制品食花生先。 我入过之前冇乜 卡。我都可以比拼下。嗱，你就攞制品炒花生，我就咧先攞三只手指穿住食埋嗰只鸡，唔好嘥。 你讲到 再将鸡骨倒落个锅度再煲汤， 我觉得好有说服力， 即刻好有说服力， 因为唔系一个小镇啊嘛，系讲紧大城市好多人咁做。 崇洋媚外又嚟啦！嗱，我哋呼吁大家翻嚟可以。自己在安全卫生的情况之下吃你自己的鸡骨自己煲个汤告诉我们究竟效果好不好、啊、 明天再见 拜拜。